生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吓朝早啊，咁啊而家系2021年嘅9月30号，咁啊话咁快啊，你睇下一个月嘅时间咧，又已经去到九月份嘅尾声啦吓，咁啊出边啊，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黐住我哋嘅，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啦，咁啊明天咧就系国庆日嚟嘅，咁啊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咁但系如果你系从事服务性行业嘅，咁啊当然希望咧就听日咧可以就多啲人啊，咁啊可以咧就系赚翻笔。够本嘢或者飲食業嘅咁啊，喺呢個限聚令底下都能夠咧就係做到生意咁啊最好啦嚇！國慶日咧咁啊公眾假期咁啊大家都開心嘅，咁啊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倍感快樂咁就最好啦！直播室入邊有白傳道陪住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你仍然翻工嘅时候，不妨望一望喺你身边有啲乜嘢嘅朋友，有啲乜嘢人陪住你。佢哋可以话除咗系你同事之外，可能当中唔少亦都系你嘅好朋友。朋友嘅重要性好大，因为真正嘅友情唔单止净系讲紧陪伴。而是可以令到你发奋图强的一个原动力。在你受伤害的时间，他不是只在旁边望着你，可能会陪你一起流眼泪，甚至乎尽他所能去到好好帮你。真正的友情，其实你发觉原来真的可以很纯洁的。而真正的友情也可以非常之长久。纵然有段时间啊冇联络，但系一见面嘅时候，亦都有一种咧就系好夹嘅感觉。呢啲咧就系真正嘅友情。就算有阵时唔系喺埋一齐，但系友情亦都可以令到你哋嘅心感受到对方嘅真诚同埋关怀。说话唔多，交往不多，需要嘅时候就企出嚟。喺你身边会唔会有呢一种人喺度呢？如果有的时候，不妨在你工作甚至乎在你读书的附近，今日大家都不妨对对方再好多少少，令到你们的友情再进一步，成为知己，成为深交。咁喺你嘅工作上面，喺你學習上面，喺你生活上面，亦都发觉啊，原来自己有倍感更加多嘅快乐㗎啦。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今朝早想同大家讲下我只小猪。冇错，小猪就是我家嗰只小狗啦，是智娃娃嚟嘅。我唔算养咗佢好耐，大概两年几啦，是在2019年6月嘅时候攞佢翻嚟噶。嗰阵时咧，其实系我阿姨喺网上面见到佢俾人弃养，就领养咗佢翻嚟。咁点不知养咗佢唔够一个月嘅时候，我阿姨咧就要飞啦。佢一飞就飞个几月，咁所以就揾我帮佢代为养住先啦。就系喺呢个几月，我同小猪迅速咁培养咗深厚嘅感情。到我阿姨去完旅行翻嚟，佢就唔想再拆散我哋。所以就将小猪让咗俾我啦。其实我同小猪都好有缘分噶，因为第一次见佢咧就啱啱俾人转咗手，一定系好冇安全感噶啦。去我姨嗰度住唔够一个月，就话去我嗰度暂住，佢边知咁多嘢啊？可能佢会觉得唔通又俾人遗弃？不过咧，佢又好跟我、啊。第一次见到我嘅时候就已经好嗲，去到我屋企嗰度啊，仲识得自己去厕所添啊！当然啦，呢只小狗仔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噶啦。望下佢张针卡，打第一支针嗰阵时系2010年，数数手指，即系攞佢翻嚟嘅时候都起码有九岁啦。九岁嘅人仔，系九岁嘅狗仔。其实都真系好似一个人仔咁噶啦，学识咗好多嘢，而我亦都唔知道佢背后发生过啲咩故事，净系知道佢俾人遗弃过几次，转过几次主人。初头我都有喺度谂，佢个样咁得意，细细只，仲识得自己去厕所，点解会俾人遗弃咁多次噶？唔通佢好曳嘅？但系养落佢唔单止唔曳啊！ 仲好乖好懂事添啊！我可以话我养过咁多只狗仔，小猪系最乖嘅一只狗，亦都系最识得同人沟通噶。只要我一开声讲嘢，佢就会好留心、好有耐性咁喺度听我讲乜。嚟咗我屋企之后，佢都学识咗唔少嘢噶。而家只要听到我话瞓觉啦呢句说话，佢就会由沙发嗰度即刻急急脚走翻上我张床嗰度，准备同我一齐瞓觉。其他人见到我同小猪嘅感情，仲以为我哋相处咗好耐，以为我系由细养到佢大噶。因为每次佢望住我嘅眼神同望住其他人嘅眼神都系唔同嘅。佢望住我嘅时候系特别温柔，仲会眯眯嘴咁笑添。嗱嗱嗱，我知噶，你实系话你系佢主人，呢啲都系你自己解读同投射嚟嘅啫。其实佢冇对住你笑噶，你唔明噶啦，系真噶，个样同表情真系会唔同噶。我就觉得其实养宠物同埋识朋友都系一样，好讲缘分。识得耐嘅唔一定投契，有啲人你会觉得一见如故，呢一种感觉真系好奇妙噶，就好似上天注定咁样。所以我好珍惜我同小猪嘅呢段缘分噶，希望以后落嚟嘅日子，佢跟住我都继续开开心心做一只小猪仔啦。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meet to follow their plan.Wash upon the sand. How long will I want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And longer by far. 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 As longAs long as I live to you, however long you stay,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may. 嚟到早上6:23啊，出边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朝早嘅时间啦，29度嘅气温，朝头早你会唔会已经谂定咗今日嘅 schedule 咧？好好地实践下啦。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在外国有一个小学的作文堂上面，老师给了一班的同学仔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志愿。一位小朋友很喜欢这个题目，他即在那本簿上面写啊写写啊写，写了很多他的梦想。 佢写咗一个系希望将来能够拥有一座占地十几公顷嘅庄园，喺呢个壮阔嘅土地上面种满咗一啲嘅青草，然后咧有一间好舒服嘅小木屋，有一啲 BBQ 嘅地区嘅，以及咧就系一座休闲嘅旅馆。佢话希望可以将呢种嘅快乐同所有到来嘅游客一齐分享。写咗之后交出去，老师就话啦：我要你哋写自己嘅志愿，而唔系写一啲梦幻嘅空想。你要实际啲写自己嘅志愿。小朋友据理力争，佢就话到：呢个真系我嘅志愿嚟噶，亦都系我梦想。老师话到：如果你唔改嘅话，我就唔会俾你合格。结果呢位小朋友佢攞到嘅分数系只系得20分。事隔30年。有一日，呢位老师又带住一班嘅小朋友去到一处好靓嘅度假胜地，享受一望无际嘅草原、舒适嘅旅馆，仲有 BBQ 地区。系啊，你都估到。一位中年人行过去同呢位老年嘅老师就话到：你好啊，老师，我就系当年唔合格嘅呢一位小学生。今日你睇下，我将呢一个庄园打理到，成为咗我嘅梦想，我实践咗。年老的老师望住呢位庄园的主人，谂翻起自己30几年嚟，不禁喺度想象，原来叹咗一声，喺度话到：我咁多年的老师生涯，可能我用成绩去到改咗好多学生的梦想。佢望住呢一位庄园，佢就话到啦：你是唯一一个能够保持住自己梦想，冇俾我改掉的人。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不同，梦想不分贵与贱、好与坏，唯一的差别就是实践定是空想呢？今天的你去到为自己的梦想实践，定还是已经忘记了自己努力的原因？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是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与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燕蹄，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地宽松这段时间。怪责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 Ega 的作品《理性与任性之间》，时间很快就到6:30的了，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在二台普通话台陪着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亚洲电影节嚟到第十八届啦，今年有啲咩新意思呢？ 好多部今次都系疫情期间拍啦，咁嘅环境好难拍一啲大片啊，变咗你见今年其实好多小品会出咗嚟，即系咁我哋今年拣嘅取态都系希望唔想揾啲太沉重嘅戏，因为希望大家睇完个零钟喺戏院开心，带住一个有能量咁样离开个戏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啊，外面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等我打俾边个好咧？不如打俾阿 Barbie 林慧啊，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酷热天气警告啊吓，咁啊今日咧都系热地噶啦，咁啊着衫咧都唔好着咁多啊，但系又冇咁着噃。office 啲冷气冻啊， 不过依然系要喺个衣柜里面都系着翻啲夏天衫，虽然其实都好想换季，但系都未得住睇嚟。 系啊，香港我觉得咧，即系大部分都系 keep 住啲夏天衫已经好够。 系啊，其实冬天咧，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好实干型嘅话咧，秋装系唔系好需要嘅。咁但系即系你知啦，女人系中意买嘢噶嘛，即系间唔中见到啲秋天嘅颜色咧，又觉得好似夏天嗰啲着到好闷咧。都会有啲心郁郁咧，想去买嘢嘅。 嗯，系啊，啱先至买啦。如果唔系买到一屋嘢都系啊。 系啊，买之前而家都系噶，我都学咗一个新嘅伎俩，就系咧，首先谂清楚系咪真系需要，同埋有冇地方摆先嘅，有冇地方摆系先决嘅。咁、如果你屋企话哇冇所谓啦，我有十个衣柜可以摆衫，仲有好多空间嘅，咁你当然系 OK 啦，你可以考虑即系松手啲啦，去谂呢样嘢嘅时候。 嗯、 但如果你发觉屋企其实根本上咧个地方已经唔系话好多嘅时候咧。咁一系咧，你就要好舍得抌你旧嘅嘢，再唔系咧，你就要考虑清楚先买新嘅嘢啦。 嗯，我系一个好断舍离嘅人嚟嘅。 嗯， 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整洁啊，咁所以有阵时啲嘢旧咗嘅，或者我成日觉得，即系除非好有纪念价值，如果唔系呢一样嘢喺屋企都已经有一年嘅时间冇喐嘅话咧，我已经可以 count 佢为。可以走噶啦，咁样咯。 嗯，不过都即系睇下嗰样嘢重唔重要啦。如果嗰样嘢好重要嘅话咧、嗯，就即系可能你都会留低嘅、 啊， 无论佢系衣物啦，定还是系其他啲嘢咁样。 毕业证书咁样，你唔会搞佢噶嘛？但系佢系重要嘅，系咪 ？佢重要嘅，冇错冇错。你讲起呢个问题，我最近都即系好苦恼去揾自己以前嘅毕业证书啦。好彩就揾得翻，咁所以就即系。都教識咗我咧，以後收藏一樣嘢嘅時候咧，都要擺翻喺啲既定嘅位置，同埋自己要記 得嘅位置。 系啊，就唔好谂住咧摆一个最安全嘅位置，系特别安全，即系安全到自己会唔记得嘅有阵时。 系啊，尤其是呢啲嘢咧，因为唔系成日用啊，咁所以咧你变相咧你收藏嘅时候咧就要好好咁样即系记住佢个位置啦。如果唔系咧，如果你真系经常都会搬位啊，或者有啲人好中意将自己啲嘢放嚟放去噶嘛，即系未必系个个会将佢摆紧一个地方嘅。 嗯， 或者搬完屋之后咧。嗰、那個一時間咧，我擺住呢度先啦，跟住你好快就會唔記得咗自己原來將嗰樣嘢擺咗喺某一個地方。 係啊，有啲暗格咧喺邊度自己都唔記得咗噶，會人真係咁噶。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真係呢一樣嘢都要諗一諗啦。但係咧，我想講咧，我琴晚咧特登咧，我為你而設嘅我今朝講嘅嘢。 係。 因为咧，我就喺度谂啦，啊，朝头早适合同白元浩讲啲乜嘢咧？咁咁，于是咧，我就谂啦，啊，咧，我哋咁多个之中咧，照计咧就系最早起身嘅一个啦。 你唔使照计啊，我都几肯定啊。 你觉得唔会有人失眠早醒过你系嘛？ 唔会啊。 因为我哋都瞓得好安枕无忧，所以应该 最早起身嗰个人 你知唔知寻日 Kitty 先同我讲咧，即系又系白元浩打俾你嘅时候，佢同我讲佢话，其实佢真系越瞓咧就越好，越安心，因为佢已经咧就系、是、每逢我打俾佢嘅时候，佢就相信我系一定会打俾佢，所以佢就连闹钟都唔使教，就直头将我变咗做一个人肉闹钟。 哎呀，真系好啦，我琴日都有谂过噶，可唔可以咧喺你电话响嗰一刻咧先擘大眼？ 得噶，得噶， 我唔够胆咁样做啊！即系我觉得啊，我都要俾自己咧醒一醒先，如果唔系咧就会可能语无伦次啦，唔知做咩啦，或者甚至乎连电话都听唔到啦，咁就唔好啦。咁咁于是乎咧，我琴晚咧就喺度谂啦，啊，今朝同白元浩讲咩好咧？咁不如就讲下咧，早起身嘅人咧，到底有啲乜嘢咧可以做？而做咗呢啲事咧，就可能令到你咧可以迈向成功嘅。 冥想，冥想系咪冥想？ 其中一个系嘅，因为咧原来有啲研究咧就讲到话咧，嗰啲企业家，即系嗰啲搵好多钱啊、好成功啊、好大生意嗰啲人咧，朝头早咧原来都有啲共通嘅习惯咧，佢哋会做嘅。咁、而呢啲习惯咧系真系有科学根据咧，会话俾你听点解佢会帮到你会特别容易成功咧咁。咁、今朝同你分享一下。 好好好，等我做咗做晒佢。 我觉得有一样嘢你是有做的，就算你不是一起身做，你做节目的时候都不停地做的，就是做运动了。有啲话俾听众听啦，白元浩咧，因为咧即系非常之积极咁样咧，帮佢自己只脚，希望快啲复原咧。佢一日都喺度跳啊、拉筋啊、踢脚啊， 行嚟行去啊，坚持唔坐啊，咁样 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样。 系啊， 咁啊，原来咧真系嗱，呢、這个我估你都估到点解嘅，因为你个血液循环得好啲咧，咁你个头脑就清醒啲啦。如果你要面对一啲重要嘅决策同埋决定嘅时候咧，咁你要转数快啲都帮到你啦。 啱啊，呢、這个真系我要 keep 住啦，呢、這个吓。 系啦，不过唔好过量啊！人哋话做运动冇叫你即系做足几个。 我嗰啲好简单嘅，喺录音室入面都系行下咁样，有阵时即系拉拉咁样，冇乜特别嘅，即系会出汗嗰啲都唔会做噶啦。 系啦，我觉得你呢个 OK 嘅。咁我觉得另外一个习惯咧，我觉得呢个我都好似帮到手喎。因为点解咧？佢话咧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去做阅读呢一个兴趣同埋习惯。 嗯。 你有冇听过以前啲人成日讲话咧？朝头早一起身嗰一下咧，头嗰一两个钟头咧，你嗰个记忆力咧系特别强。 有啊，我成日都觉得咧有两个时间咧个脑筋系最清醒嘅。第一，朝头早起身；第二就系当你冲紧花洒凉嘅时候，你个即系个脑咧就一路俾啲花洒淋住嘅时候咧，我发觉有阵时真系好神奇啊！有啲咩譬如 trailer 啊，又或者系有啲咩桥啊，你度紧嘅时候咧，你谂唔到。你去冲凉，你冲凉嘅时候唔知点解咧，即系谂晒啲嘢出嚟嘅可以。 所以即系啲人好多都会话咧，啲创作灵感特别丰富咧，就系喺屋企嘅浴室啦。 系啊，而同埋而家好多人咧，朝头早其实都系阅读嘅。你喺张床上面咧，不过就唔系阅读一本书，可能阅读 Facebook 咯，系咪？ 系啊，或者即系总之睇手机啦。你睇手机嘅时候咧，就都系叫做阅读嘅一个过程。 但系就系睇 Facebook 记住晒嗰啲歌词嘢咯。 看看你可以记得啲乜嘢啦，即系我都唔知啦，到底你阅读嘅习惯系乜嘢咧？咁不过咧，其实佢都有根据嘅，因为咧佢话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即系个头脑特别清醒，同埋记忆力特别强嘅时候咧，好多时你睇咗嘅一啲书本上面嘅知识啊、道理啊等等咧，你就真系已经记住咗啊嘛。咁所以如果把握呢啲时间嚟到睇书啊，或者睇一啲对你好有用嘅工具书啦。 咁都會可以幫到你手咧，令到你嘅即係個學識會累積得越多越快啦，因為特別記得啊嘛。 喂，有冇辦法可以訓練到我哋即係我仔仔同你女女咧，係朝頭早啲起身做功課同讀書，而唔係擺喺放學之後做咧？嗬！ 哇！你呢個諗法實在太得人驚啦， 揾著自己嚟搞。 我覺得你都唔好嘗試做呢樣嘢。 朝头早嘛，记忆力好嘛。 所以我咧会有谂过，因为其实人哋话咧临瞓前同埋啱啱起身，你记得特别好噶嘛。咁都我有试过嘅，即系譬如而家佢哋学嗰啲嘢好简单嘅啫嘛，譬如可能串下字啊，或者写下简单嗰啲中文字咁样啦。咁所以咧，我都有试过咧，临瞓之前咧，同佢口头上问一下咯，唔见啦呢个字点串啊咁。咁然後第二朝再起身問佢哋，咁你琴晚臨瞓前問過你啲咩字咧？咁佢就會通常都真係會好記得嘅。 不過臨瞓前 把握呢一個時間。 臨瞓前我就麻麻地嘅啲記憶，我都係朝頭早好啲。 唔係你唔好揀，即係差唔多瞓著嗰陣時問啦，梗係。其實臨瞓前嗰個道理咧就係點咧？就係因為咧你臨瞓之前咧，你已經覺得啊，我一日完成曬我嘅嘢，我可以安樂咁去瞓覺啦。即係就喺嗰一刻咧，你個人就會有安全感啦。咁就喺完全冇壓力、冇其他雜念思想嘅情況底下咧，你去清空咗個腦袋啊。因為你已經準備瞓覺啦嘛。咁喺嗰一刻咧，你就特別專注咯，同埋特別容易集中精神去記住一樣嘢。即係原理就係咁樣嘅。系啊，都可以试下嘅，我觉得 系啦、啊，都可以试下。喂，仲有冇噶？ 同埋你头先讲嘅冥想咯。 哦，系啦、啊，冥想我听过好多咧，嗰啲咩伟大嘅领袖啊、企业家，佢哋朝头早起身都系冥想嘅，所以我先喺度话要讲三次，系咪真系冥想啊？真系中咗。 喂，最后一招咧，同你分享嘅咧，我觉得呢一个咧唔系人人做得到噶，但其实呢个系最容易嘅，就系每日都着一式一样嘅衫。 喂，掂啊！呢招仲唔系我嘅，话俾你听啊！即系早起嘅人咧，真系好懒惰咧，去拣自己嘅衣着噶。 系啊， 系啊，着翻嗰啲就最好。 精神即系唔使花喺呢啲无谓嘅外在嘢身上咧，你系可以更专注，同埋令到你嗰日咧起身咧少咗一个包袱啊。 系好啊，喂，我距离成功不远矣啊！快啲祝福我。好啦，唔该晒，我哋一阵见。 好啦，阵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6:47啊！唉，倾耐咗添。唔知你有冇玩电子游戏机、电视游戏机嘅咧？咁而家都发展得好犀利啦。咁但系回想翻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最初虽然都有已经系有家用嘅电玩嘅，咁啊但系咧都系比较上旧款，唔知咩几多 bit 几多 bit 嗰啲啦吓。今日咧就已经发展到好劲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游戏机嘅历史真系要由呢个街机讲起啊！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街機就已經誕生，當時還是就機械式的，入一個銀仔才是聽一段的音樂，玩一下一些叫做彈波波啊。大概去到1970年之後，由於電子技術進步啊，才開始出現就是電子式的街機，即是現在我們見到那些很舊式，即是在台上面呢彈那些波波，那些原來是第一代的叫做電子遊戲來的，叫街机都不叫电子。好啦，跟住电子式的街机呢就真係出现。其后出现埋啲咩嘢呢，就开始就见到一个呢就家用式嘅。不过家用式嗰啲就唔係博电视嘅。係一座又一座咁放喺呢一度，用啲好简单嘅，譬如弹下波波啊，射下啲 UFO 啊，跟住有两架 UFO, 三架 UFO, 如此类推。游戏机可以令到我哋咧好好地减压嘅，不过如果玩得太多系会沉迷嘅。今日嘅你偷下少少时间玩一玩游戏，未尝系一件唔好嘅事嚟嘅，系咪？玩听日放假啦。不过温馨提示，如果你系驾驶中嘅，就千祈唔好成日喺度搞嗰个电子屏幕。专心揸车最紧要。 问你爱一个人， 恋爱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云，能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八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 歌嚟自佢哋嘅 Dear Jane， 人类不宜飞行啊！出边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今日朝头将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揾到咧又阿 Barbie 啦，咁啊邀请咗阿海同我哋倾下偈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tty。 之前你就教过我哋咧，对于一啲衣物嘅小贴士啦。今次教乜嘢先？ 我哋之前就提过，譬如件衫，如果你系整污糟咗，唔同嘅污渍咧，我哋可以用啲乜嘢嘅方法去清理去对付佢啦。咁、但系咧，气味咁，我哋又清唔清到咧？咁嚟紧啦，如果再凉啲，可能我哋会去 BBQ 啦。咁跟住翻去又会有阵烧鸡翼味啦，咁样。咁呢啲各種嘅氣味咧，我哋都有方法可以清除得到嘅，都簡單嘅。其實我覺得 好啊，有時係咪真係話咧？要即刻洗又冇可能噶啦。咁但係如果仲要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即時嘅除味，如果喺街嘅話，可以點做咧？ 係啊，即係有一啲咧，其實都係要翻到去屋企先至做嘅。咁但係可能有一個方法，我到最後先講。咁咧就嗰個方法咧，就係、是你即時可以處理到嘅，其實都。係啦，咁但係都係基本上都係要翻去處理。咁但係你話，譬如我可能係一件冷衫，咁你唔會即刻可能嘅劈到落洗衣機洗噶嘛。 嗯嗯， 你可能都會想，我會唔會想著多一次啊？即係好衰咁講啊，譬如真係我會想著多一次，我先至攞去洗咧咁樣。或者啲西裝褸，你唔覺得好肉痛喎？咁有陣時吸咗少少味，跟住又要即刻攞去乾洗啊，咁樣咧都幾肉赤噶嘛。有冇啲簡單嘅方法，我哋處理咗佢，除咗嗰陣味先咁樣咯？ 好啊，聽下先。 係啦，第一個方法咧，其實就最簡單嘅，就係用風筒。系啦，即系风筒，我哋都冇谂过咁啊！即系吹头嘅啫，咁样。其实咧，其实我哋用风筒距离，就你唔好贴住件衫吹啦。咁你大概系你预可能几 cm 左右嘅距离啦，咁样啦。然后咧就对住件衫吹。咁你大概吹几分钟左右咯。咁就嗰个原理系咩咧？其实就系加速嗰个空气嘅循环同埋流动啦。 系 令到佢可以将个异味带走。吹大概五分钟左右啦，其实咧你会发觉个效果咧，同你可能挂咗出去露台嗰度咧挂一个钟个效果咧，可能都系差唔多嘅啫。系啊，所以其实风筒咧系一样好好用嘅嘢嚟嘅。有阵时咧，我再提啊，如果风筒咧，另外一个用法对付衣物系咩咧？就系嗰啲纸巾啦。 有少少啲巢咗嘅痕咧，其實咧你濕少少水。當然我哋唔係話哇，你成件衫都係晾到巢掹掹咁樣啦。其實就係、是、可能你有啲小折痕咧，但你又唔想開個燙斗去燙咧，你有時噴濕佢咧，然後用個風筒去吹翻嗰啲折痕咧，都係啲比較快嘅方法可以處理得到咯。 嗯，明白啦。 嗯，好啦，咁另外啦，咁除咗話即係我哋用風筒去吹之外咧，另外仲可以有咩咧？就係、是、咧用蒸汽啦。 嗯， 係啦，用蒸汽。咁我哋點樣用蒸汽咧？譬如你可能喺冲凉洗头嘅时候啦，咁你如果你会用热水洗头冲凉嘅时候，你可以挂件衫喺个浴室嘅旁边、 嗯， 用嗰啲蒸汽咧，咁其实都某程度可以将佢有一啲附喺衣物上面嘅一啲嘅气味，其实都可以带走嘅。 系 系啦，因为其实就系咧有啲嘅味道啦，我哋可以溶解得到噶。咁、 嗯、 蒸汽就可以系用一个溶解嘅方法咯。头先我哋讲风筒就系用一个空气流动嘅方法、 嗯、 去将嗰啲咧气味就带走咁样咯。 系。 嗯，另外啦，第三个方法咧就系乜嘢咧？我哋咧原来就系可以用柠檬。 嗯， 柠檬又一个除臭嘅好好嘅方法啦。可能好多人都会知啦，譬如就话我哋将个柠檬我哋切开佢，摆喺雪柜，其实都系一个辟味嘅好好嘅方法嚟噶嘛。 嗯哼， 或者有阵时啲水杯啊，我哋煲水嗰啲水壶咧， 系 你会发觉佢有阵时我哋叫起咗散啦，好似 嗯。 你加少少檸檬汁咧，其實落去洗啦，佢就會將嗰啲嘅即係入邊嗰啲嘅物質咧會分解嘅。咁、 嗯、 其實因為咧檸檬嘅酸味咧，其實就係可以分解到啲即係啲異味啦。我哋就係叫做 嗯。 咁所以咧，你用檸檬啦，咁其實都係一啲比較自然啲、天然啲嘅方法啦，可以幫你嘅衣物咧去除味嘅。 嗯哼。 嗯，好啦，跟住再講嘅喎。就是咧要洗嘅，其實呢一個就係咁檸檬都係啦。其實頭先講嘅即係你用檸檬加落去啲清水嗰度洗，咁要洗一洗佢，再晾翻佢啦。咁另外啦，如果唔用檸檬咧，再勁啲咧就可以加白醋。 係， 同樣都係加白醋啦。你就係加喺水嗰度啦，少少一兩滴嘅白醋就得嘅啦。咁你將件衫咧浸大概五分鐘。然後就即刻咧，就即係自然乾就得噶啦，即係佢自己自然晾翻乾啦。咁嗰啲異味咧，應該都係會散得走嘅。 嗯。 嗯，咁所以咧，啱啱提嗰四个方法咧，都系要翻屋企处理啲异味嘅方法嚟嘅。 系 咁，如果头先我哋讲，喂，唔系、哦，我可能我有下一场咧，叫做我去完唱 K， 跟住我下一场我又要去见人，咁样又唔想要浸 K 味，或者我 BBQ 完嗰日仲有下一场要去，又唔想带住只烧鸡翼咁样去见人咧，咁可以点样做咧？咁其实咧，坊间咧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叫做即系除帮衣物除味嘅一啲嘅喷雾啊。 嗯嗯。 韓國咧就好多嘅，如果大家去韓國咧，去一啲嘅燒肉店食嘢咧，臨出門口之前咧，其實佢係會幫你噴埋添嘅。 嗯嗯， 大部分都會，人部分都會啦，唔敢講大部分啦，部分都會啦。因為我咧第一次經歷呢件事嘅時候咧，我都唔知佢講乜嘢啦。食完燒肉咁俾埋錢噶啦，跟住佢就送咗一薄荷糖俾我， 係啊， 佢都會噶啦，因為食完韓國嘅濃味咧，佢都會送一薄荷糖俾你食啊，咁樣啦，清潔下個口腔嘅氣味啦，咁樣。然后咧，佢咧就叫我着完褛之后咧，佢就叫我唔好走喎。心谂咩事啊？咁俾晒钱啦，系咪啊？ 唔好住咁啊！ 冇系啦，又唔听唔明佢讲乜。总之你知道佢就系叫你唔好走咁样。 嗯， 原来咧佢系叫我停低帮我喷件褛。 嗯， 系啊。咁喺韩国咧，其实呢啲喷衣物咧除味嘅咧都好多。 系， 佢哋嗰种除味咧就唔系话啊，系咪我可以好似喷香水咁咪得咯？我用一种味去冚第二种味，其实佢就唔系嘅。佢嗰啲喷雾咧。是会先帮你带走咗你喺衣物上面嘅异味，然后佢会再夹一啲香味喷落你件衫度。 系 有好多迷你 size 啊，其实喺韩国嗰阵时，嗰阵时我就会买好多翻嚟送俾朋友啊，咁样咯。咁而家冇得飞嘅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喺香港会唔会有啲地方都会有啊，或者可能系即系识人喺韩国帮你买一啲再寄翻嚟咁样咯。 嗯，系啊。 呢啲我觉得放喺手袋都几好用噶。 啱啊，以备不时之需嘛。你点知你几时会突然之间遇到一啲哎呀，点解整极都整唔走气味嘅时候呢？ 嗯，系啊，就好似头先咁讲咧，可能嗰日你要走两三场嘅时候咧，突然间你去完嗰个空间，你发觉有啲味，死啦，一阵间要去见人喎，咁样，有一支呢啲嘅喷雾起身咧，我觉得都系帮到手嘅。 嗯，啱啊，好啦，今朝早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海， 拜拜。 唔该晒吓，海啊，唔该晒 Barbie 啊，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好快脆会到7点啦，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啊至于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梗系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朝早嘅七点零八分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有白元浩同你哋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九月三十号星期四嘅早上嘅交通方面嘅情报，先交俾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出边交通系点咧？ 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今朝咧都几多特别嘅交通消息噶。咁先讲翻一个啦，就系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咧，由于坏咗交通灯啦，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同沙田头路咧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一大而家开始车多啦，咁早已经。 嗯、 就系、是、车公庙路沙田头路嘅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啦，咁啊影响嘅。咁另外啦，较早前噶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咁而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啦，近住球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閉。咁九龍灣嘅宏照道咧，上怡道交界咧就有爆水管啦。咁而家宏照道上怡道交界啦，都係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嘅。咁啊，琴日我咪講過嘅，星期二式需要封路嘅。係 啊。 咁啊，提一提大家啦，由而家已經開始噶，至到十月一號嘅中午十二點鐘，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中環同埋灣仔繞道去翻博覽道嘅支路啦，同埋部分嘅菲林明道、部分嘅龍和道東行線咧，分別都有臨時嘅封路措施。咁要去呢头嘅朋友咧就留意啦，因为咧要升旗仪式，咁所以影响到咧由而家至到十月一号咧晏昼十二点钟咧都有封路措施嘅。咁讲翻行上嘅隧道车龙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咁今朝嘅龙尾都好长啊，因为可能放假前夕嘅小白，咁所以咧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啦。咁狮隧出九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啦，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系未接。近果栏咁，但系都开始车多啦。咁另外咧都要提一提啊，大家啦，就系就嚟咧重阳节扫墓咧，好多人已经系提早会去扫墓噶嘛。 哦，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今朝早我哋收到运输署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咧，就系话方便，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啊，去沙岭。咁所以由十月一号开始。即係今日咧，今日未得噶，今日幾多啊？九月三 十啊嘛，即係聽日開始啦。 係啦，冇錯。十月一號咧，至到十月三十一號咧，東鐵線由頭班車至到夜晚七點鐘，部分嘅列車咧就會來往羅湖站啦，因為你要喺羅湖站先去到沙嶺噶嘛。係、啦，咁同埋提一提咧，馬迷啊，東鐵線來往馬場嘅列車服務咧，聽日啦，聽日有馬跑啊嘛，晏晝咁就會恢復翻正常，即係話你搭火車咧都可以去到馬場。 直接馬場站落車咯。 係啦，恢復翻正常。 唔使喺呢個火炭站落車，然後下。行一大段路、啊， 希望香港嘅交通所有嘢陆陆续续回复正常，就大家开心系咪？ 咁啊，真系最好啊吓！ 好啊，今朝早好多交通消息系咪？ 系啊，唔紧要，都讲得相当之详细啊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等阿欧嚟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应该系开心嘅，点解咧？听日放假啊嘛。 系啊，听日放假。 翻埋今日工，翻埋今日学咧，听日又迎接一个长假期啦。咁啊，礼拜五放假，礼拜六日咁啊，连续有。三日假期啦，咁啊唔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谂下点样去玩啦，点样放松下啦，点样陪下屋企人啦，呢三样嘢咧都系一啲大方向嚟嘅。咁啊，实际上你想做咩啊？大家有自由意志啊，你中意啊，去下沙滩又得啊，入下嗰啲主题乐园玩下又得，野餐又得，露营又得，总之乜都得啦，事事顺心咁啊，最开心啦、最紧要就即系头先听到。Didi 講啦，即係啲交通嗰啲事故啊，快啲抌開曬佢啦！咁啊，大家路路暢通啊 ，happy。講埋天氣方面啊，天氣方面咧，今日都好似繼續有煙霞，但係見到太陽嘅，亦都未至於秋風送爽，有少少熱嘅一個叫做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 亦都見到好多朋友仔可能今日已經提早放假啊，咁啊，即係廣播道嗰度咧跑步啊、遛狗嘅朋友仔咧又多咗好多，所以咧心情咧都相對輕鬆一啲。希望今日咧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都過得輕鬆、愉快、開心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 好，唔該曬。咁啊，出邊酷熱天氣警告啊，你都要快啲翻入嚟，唔好熱親啊嚇。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啊較低嘅。咁啊，日間係酷熱嘅，市區最高氣温33度，咁啊，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吹微風。展望啊，國慶日以及咧週末部分時間有陽光，咁啊，但係局部地區亦都有驟雨噶。下週初風勢清勁，有幾陣嘅驟雨。如果下个星期啲风势好啲嘅话咧，相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会好翻啲啦。咁啊，而家唔系话差嘅，中挺啦吓，依支都四，低至到中级队嘅水平。咁啊，见到出边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住嘅。朝早嘅7:14，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呢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arbie。 上次咧，我哋就讲紧呢个经理人同埋粉丝嘅关系啦。你仲有一个问题，我好想问咧，就系未讲到嘅，就系关于啲钱银嘅问题啦。 冇钱银瓜葛噶噃。 嗱，我都相信冇钱银瓜葛嘅，因为佢唔系一个职业嚟噶嘛，亦都唔系话啲咩雇佣关系啦。但系讲紧嘅钱银咧，就系啲 fans 愿意为偶像嘅宣传，真系哇，挥金嘅程度好夸张。 嗱，如果从一个结果去层面去睇咧，夸张噶，系咪啊？即系 铺天盖地嘅宣传啦，唔同嘅媒介啦， 同好多商业品牌合作，佢哋都成日话：哎呀，唔够 budget 啊，落到呢一个广告嘅方式咧，就落唔到嗰度噶啦。譬如落到港铁站，又落唔到巴士，落到巴士咧，我又可能落唔到嗰啲户外大电视，咁即系可能 budget 有限。咁你可能你嘅意思就系话，哇，见到巴士又有，户外电视又有，边度都有， 铺天盖地咧。总之望真就见到有， 好难见佢哋唔到啊嘛。 系啦， 咁嗱，所以我话从结果嘅层面睇系好多钱嚟嘅。 嗯， 咁但系咧，我刚刚讲用嗰啲举例系我同紧商业品牌，咁佢哋譬如你做市场推广、做 marketing 系有 budget 噶嘛， 系 嘛，咁我唔能够去推一个产品咁，我使1000万咁样，件件产品使1000万咁样，咁多千万去使啫， 唔到皮啊！ 好啦，但系咧，如果从当红嘅艺人嘅角度去睇，我又唔觉得系真系好夸张地多钱。啊，点解咧？嗱，我承认喺个结果层面系好犀利， 系好犀利啊， 铺天盖地噶。但系你讲钱咧，嗱，我最简单直接嘅方式啦，俾100蚊我啊。 好，俾你啊，嗱，100蚊。 你唔会直情，你谂都唔会谂，你 思考啊， 犹豫嘅， 系啊， 系嘛？如果我叫你俾10000蚊我，你可能会话，都可以嘅，但系你系咪有啲咩事啊？ 即 系你 都关心下你嘅， 关心又好，窒一窒又好，点样都会咯。但我而家问你。俾100蚊我，我连个借字都唔讲啊！俾100蚊我，你谂都唔谂嘅。 系啊，攞出嚟啦。 嗱，100蚊，10个系几多钱？ 1000啦， 个系几多钱？ 10000 啦，1000个， 10万噶啦。 系啦，2000咧就20万， 20万啦， 3000咧 就30万啦。 噶啦噃，好啦，咁当你知道原来有3000 fans 或者有3000个人愿意俾100蚊你嘅时候，你就有30万。嗱，30万呢个指数系一个，咧30万呢个数字啊，系一个咩嘅想法嚟嘅咧？其实30万你喺香港本地唔少嘅宣传渠道都做到嘢嘅，都可以落到广告嘅， 都见得人嘅，而且即系都劲嘅， 甚至乎嗰个为期绝对可以 minimum 你2个礼拜一定做到，咁其实你见到好多而家帮啲偶像啊，帮啲星啊去宣传或者去支持或者庆祝生日嗰啲，唔会长得过1个月噶嘛， 咁啊 系咪啊？咁亦都冇意思啦，你祝人哋生日快乐咁祝2个月咩？唔会噶嘛，你最多你极其量你咪下次祝佢咁变咗咧，如果100蚊用呢个尺度，就咁样啫，200蚊咧。200蚊你谂唔谂啊？你 都会谂 啊！200蚊嘅时候，3000 fans 就已经 有 double 咯，系咪啊？ 咁其實而家呢班當紅嘅藝人咧，佢哋何止有3-2千 fans 啊？可能大家咧好耐，因為原因係太耐，可能冇喺本地市場見過，好似我上一集咁樣講咁熾熱嘅環境啊。大家就會覺得啊，好奇怪、哦，有時候啲會有啲陰謀論出嚟，係唔係公司俾錢㗎咋，或者自己家人夾錢㗎咋？其實咧，你退一步咧去分析一下咧、只係因為大家太耐冇喺香港呢個市場見到咁熾熱嘅環境啫、當你分析翻條數嘅時候，如果你有3-4千 fans， 每人俾200蚊你嘅時候咧，其實嗰5-6-7十萬。 真其實好快籌到咯， 籌到嘅。咁、你話哇，有冇咁多 fans 啊？咁你要自己聽我咁樣講，然之後你會諗下，其實你有冇做過任何嘅偶像嘅 fans？ 可能好多人曾幾何時都會有試過啊！特別係當你見到一個鍾意嘅人咧，你唔係想真真正正 physical 嚟咁擁有佢、你係想喺精神上去擁有佢，其實佢係一個精神嘅寄托嚟嘅。當然啦，我唔會用到話咩係一種信仰咁嚴重啦，因為我唔想將即係一個去擁護自己嘅偶像去同一個宗教信仰去比較。但係嗰個 concept 其實係類似嘅，係可以幫有少少可以幫你咧喺精神上攞到啲寄托。 係 你自己好艱苦工作嘅生活啊。你見到一個你鍾意嘅人，你戥佢開心，咁可能佢亦都會令到你開心。當能夠有種咁嘅感覺嘅時候，其實我哋做好多嘢呢，其實都係為咗自己感覺良好，為咗自己可以引到自己有個會心嘅微笑咋嘛。咁嗰可能100-200蚊嘅錢呢，使出去嘅時候你覺得絕對係值嘅。或者你好鍾意嗰個人嘅時候，你喺一個巴士廣告見到佢、哎呀呢、這個廣告我有份落㗎，我有份支持㗎。其實成件事係一個好真真正正好正能量，好正面，令到自己可以開心嘅一個事情。 所以我見佢啲廣告係有寫埋係邊一個有份夾錢㗎嘛。 如果我見過唔少呢，就係、是、譬如係個後援會夾錢，或者嗰、那個 fan club、支持咁樣。咁呢啲其實都幾真確嘅，因為你我唔係講緊好多錢啊嘛，因為你自己乘下，你咪會知道咯。其實落個巴士廣告落2個星期或者落1個月，大家心中有數，知道係要幾多錢嘅。你如果有10,000+ fans 咧，其實你喺香港地好多地方，每人交100蚊咧，你都做到好多廣告噶啦。咁。但係因為可能大家會有啲質疑嘅，就係可能有啲朋友啊冇特別覺得而家呢一群當紅嘅 artist 係佢哋心目中嘅偶像，同埋咧，因為香港實在太耐冇試過真係咁樣追星嘅形式啦。上一集你有提過啦，而家我哋嘅香港嘅粉絲朋友們啊，都係可能會有吸納咗唔少喺韓國追星嘅文化。咁我上一集都有同事睇過啦，好事嚟㗎嘛，炒返興個市，大家都有公開有飯食有機會啊，最緊要係除咗係當紅嗰一幾位之外呢，其實有啲就算唔係非常當紅嘅，都係喺歌手做緊歌手嘅朋友呢，佢哋亦都有唔同嘅演出機會或者廣告嘅機會。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成個氣候嘅改變，而唔係話淨係紅咗喺幾位朋友身上。其實我覺得成個氣候係陸陸續續改變緊，即係我哋作為經理人公司見到呢一個即係景象呢，其實對前景係好樂觀。 好啦，咁今朝早同 Jerry 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早晨咧，朝头早嘅时间咧，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当然喺度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哇，见今日有多啲时间同大家去讲下呢、這个关于咧用电嘅问题啊，因为见到咧内地嘅电方咧就持续啦，系啦，为咗响应咧节能啦，咁啊倡议啦，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宣布啦暂停啊11国庆。 嘅燈光表演。咁、嗯、啊，國家發改委啦就提出啦，從六個方面啦採取一啲嘅措施啦，確保啦今個冬天啦同埋明年嘅春天咧，能源咧有機會恢復翻穩定嘅供應嚇。咁、嗯、不過嗰啲措施就關於好多唔同板塊啦，同埋好多唔同股份啊，咁啊唔逐一去講啦。不過關於嗰、那個電方咧，其實都幾令大家咧深思同埋反思。點解咧？因為其實之前咧鄭州咧咪水災嘅， 跟住淨係收錢嘅問題都已經敲曬頭啦。 你講都冇錯啦，因為咧內地咧其實今次今日都用好多唔同嘅電子支付工具啦。乜嘢係電子支付工具咧？即係你用手機去嘟啦。但最緊要係你部手機有電先。 係啊，手機要有電啦。 係啊， 鋪頭收你錢嗰部機都要有電㗎。 係啦、 啊，我哋手機都話嗰啲電可以有個外置裝置插翻啦。人哋嗰啲真係要一個插蘇插喺度，佢先至收到你錢，仲要上埋網喎、啊。咁個 server 都要用電㗎、啊。 收錢嘅收唔到錢，俾錢嘅俾唔到錢，就令到咧。好多嘅 transaction 都做唔得到，意思系乜嘢咧？你想买棵菜啊、因为内地嘅民众惯咗咧，过去嗰一两年咧，尤其是你一二线嘅城市咧，即系惯咗用支付，即系冇现金城市。意思就系、你安坐家中。我之前都讲过啊，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平台或者其他唔同节目都讲过，即系今次今日你可以做暖男咧，点样做咧？譬如你身边人头痛咁样，咁你即刻喺手机嘅 app 嗰度咧，跟住咧就。买啲成药啦，头痛嘅成药啦，即基本嘅头痛成药，普通头痛嘅偏头痛嘅啫。咁、你买嗰啲头痛成药，跟住咧就输入翻个地址，譬如广播道几多几多号，跟住咧定时定候咧就会有支水啦，有碗粥啦，同埋咧一包嗰啲乜乜痛咁样先算啦，即系指头痛嗰啲药啦，跟住就 send 咗去嗰度，跟住到时咧陈小姐好，李小姐好，你就签收，跟住个陈小姐、李小姐咧就。完全係好開心啦，因為老公或者男朋友肯做啲咁暖心嘅事件咧，其實嗰件事你就咁睇好似電影劇本咁，或者就咁睇好似哇真係超級方便啊，哇科技應用到咁樣咧，真係好正啊咁樣，但係調翻轉頭你上唔到網咧。你每一個步驟都做唔到， 係啊！ 第一你order唔到， 回歸翻同埋其實如果回歸翻最基本嘅話咧，即係你自己送啲頭痛餅又好咩都好咧，其實係開心嘅，起碼見到個人啊嘛， 係啦， 係咪？咁如果你話方便嘅話，咁梗係。梗係有個速遞幫我送曬所有嘢、做曬所有嘢， 但 係呢個係另外一種嘅生活模式嚟嘅。 香港梗係得啦，香港你天水圍去中環都係個零鐘頭， 係啊， 鄭州去福州邊度得啊？你用兩個鐘頭都去唔到啦，係咪啊？ 坐高鐵都去唔到兩個鐘。 因為其實內地咧好多嘅情侶咧，其實即係一個人男朋友喺東邊打工。跟住咧，女朋友西面打工， 系啊， 咁你好多嘢都要靠住網絡去維系一啲關係啦。所以咧，有啲朋友都用翻家有喜事嗰一句嘅，就係如果內地咧啲民眾咧冇咗電力用啦，或者缺電啦，或者叫做限量用電啦。就等於咧一個小小世界末日 feel， 好似家有喜事咧。阿琴姐啊，冇電視機睇、世界末日啦。 咁而家內地好多民眾咧，咁唔係其實真係唔係淨係內地，全世界都係嘅。佢哋就算行路啊、傾偈咧，佢哋都可能會開住個視像，一路行咧就一路傾，就話俾喂，我啱行過邊度啊，又同你一齊，真係好似行街咁樣。 係啦。呢、這個亦都係嗱，香港咧好少見嘅。我估計香港咧啲數據咧實在係太貴啦、大家咧到月尾嘅時候咧成唔夠數據用啦， 就住咯， 就住啦，所以就少啲呢一個情況。但係咧內地咧可能啲數據咧好多嗰啲無限 plan 咧、真係無限數據嘅， 係啊，佢咪任用咯。佢哋唯一樣 concern 嘅咩咧？電力。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 即系头先去翻嗰个原点啦。头 先嗰个原点啦，因为佢哋拎住个电话嘅时候，其实嗰一种叫做视像嘅通话咧，一定系嘥电啲噶嘛。 但系有画面，视像通话有感觉系正啲啊！你谂下热恋中嘅情侣，嗱，唔好当我哋结咗婚，我哋结咗婚，梗系成日都会觉得啊，即系要倾住。其实夜晚都见到啦，或者朝头早咧一齐食早餐，明嘅。已婚男士又明，可能已婚女士都明啊，可能都唔想个老公成日烦住晒， 所以成日讲 me time 咯。 但系。如果你係熱戀中，啱啱識咗個女仔， 大家都试过啊，系咪先？嗰啲情况，你真系24小时都想对住对方噶嘛？ 24 小时都要 FaceTime 睇住对方噶嘛？嗱、嗯，内地通常都系咁样，但系香港咧，我都好少见，即系好多时大家会用 FaceTime。嗱，当然香港真系比较细啲嘅地方嚟、 嗯， 意思就系、是、可能你喺小巴、喺巴士 啦，我哋 或者喺港铁入边，你开住啲 FaceTime 咧。大家咧好驚噶，佢一種私隱嘅嗱，啲人咧 係啊，你冇影到我啊， 係啦，你冇影到我啊，但係咧佢又想望下你對住邊個人去傾偈喎。我見過幾次，因為依家自己咧搭港鐵搭多咗，因為一個站即係譬如中環去尖沙咀有陣時往內做嘢咧，咁你下到揸車好鬼貴啊嘛，咁就搭一個站搭幾個站啦，咁啊過海，哦成日都見到呢個情況， 係啊， 大家咧見到啲人飛身又好奇。但系又想避开，诶、欸，佢会影到我嘅咁样。 最惊一样嘢就系当你今日 FaceTime 嘅时候咧，同一个你自己想倾嘅人一齐见下面啦。 今日系九月三十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廿四，适宜祭祀、祈福、出行、沐浴、交易、扫舍。 好喎、啊，呢几样啱我啊！ 咁咪好咯！今日忌动土、作灶、行丧、安葬、收坟。 我冇需要、啊。 有其他人需要噶嘛？今日都系烈士纪念日。 我会记住为国家付出嘅英雄烈士。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寻日出席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的时候话，下个月初将会重启南北韩通讯联络管道。金正恩话，全民族希望南北韩关系尽早改善，和平在半岛牢固扎根，因此北韩宣布下个月重启通讯联络管道。金正恩话，在宣布终战之前，有关各方应该相互尊重，摒弃偏见和有失公正的双重态度，取消敌对政策，认为这个是北韩的一贯要求，亦都是南北韩为改善关系开启光明未来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另外，金正恩又说，从美国新政府成立之后八个月以来的表现可以得知，美方对北韩的军事威胁和敌对政策毫无变化，反而变本加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与马来西亚和文莱外长通电话，三国外长就美英澳结成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开展核潜艇合作交换的睇法，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王毅说，美英澳结成伙伴关系的做法对地区带来五重危害，包括制造核扩散风险，表示美国对其他国家开发浓缩铀技术予以单边制裁，但是就对澳洲网开一面，诱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澳洲此举将会打破区域战略平衡，不排除导致其他国家仿效，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跨越核门槛，损害地区繁荣稳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蒙上了阴影，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与东盟国家构建无核区的努力背道而驰，引致冷战思维回潮，挑动地区阵营对立，进行地缘零和博弈。政府宣布下星期一举行第三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包括北区区议会、大埔区议会、西贡区议会和沙田区议会的区议员。宣誓仪式将会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作为行政长官授权的监誓人监誓。政府话，对于举行宣誓仪式之后发布宣誓有效的区议员名单，至于令监誓人对其宣誓有效性存疑的区议员，监誓人会按相关的法例作出跟进。

燕威啊，新加坡推出巡逻机械人啊！ 吓，会唔会好似电影入边嗰啲未来警察咁噶？ 咁又冇咁夸张，佢最主要咧就系监督防疫同埋其他规定嘅，好似五人聚集啊，又或者喺禁烟区吸烟，甚至乎咧喺街嗰度摆卖咁样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燕威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7:38，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O 同埋阿钟哥咧讲下啲骗案啦。因为寻日咧，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就睇新闻噶嘛，好多嗰啲新闻提要啦。咁啊，听到话哦，又有嗰啲即系电子骗案啊，咁啊啲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咧。咁嗰单案咧都几涉及嗰个款项都几大嘅，900多万嘅港币。 哦，我知啦，买嗰啲贵金属嗰啲啊嘛，唔多情网。 好多咁，跟住我就上网睇翻，即系最近嗰啲数字啦。咁啊，唔知道关唔关呢个疫情事啦，即系可能嗰啲经济啊等等啦。不过都唔应该为佢揾藉口噶啦。总之咧，最近嘅骗案咧都几猖獗。今年头七个月咧，一共有725宗投资嘅骗案。 头七个月啊？ 系啊，头七个月。咁啊，远远咧比起旧年全年嘅即系骗案宗数咧，系较旧年咧同期嘅宗数咧系急增咗系两倍咁多嘅，系啦，就多咗好多啦，损失嘅金额咧，亦都高达25.2亿元嘅，亦都系旧年同期嘅19倍。 即系你呢个数据睇到个现象，系咪睇到啲人蠢咗咧？ 或者多咗骗徒都唔定嘅， 即系啲骗徒叻咗，人蠢咗。 相对嘅呢样嘢系啦，睇下你点样去解读呢件事啦，系啦。咁最多骗案咧就系用呢个虚拟货币，即系透过呢一样嘢咧去到呃人。咁因为可能大家对呢一样嘢唔熟悉，咁又好想知多啲咧。其实我觉得好多嘢咧都系去即系捉你嗰个好奇心啊，系啦，想知或者想要，咁但系你又唔明唔清楚咁样，咁就好容易咧误堕呢一啲嘅骗案啦。咁啊呢个嘅虚拟货币嘅骗案咧都有440多宗，涉及嘅款项都有3亿多咁多嘅。咁头先阿 O 讲到啦，呢啲金融产品嘅骗案其实嗰个数字都唔少嘅。咁啊讲下咧，寻日我话开电视听到嗰单嘅新闻啦。咁受害人咧就系一名23岁嘅钢琴女教师嚟嘅。咁佢损失嘅款项咧一共有905万，喺3个月之内咧就俾骗徒即系骗走咗啦。 第一个好奇咧就系乜嘢人呃到佢啦。第二个好奇嘅就系、是。点解一个钢琴教师有900多万俾人？ 嗰900多万 系 爹哋妈咪。 咁如果钢琴教师同屋企人嘅乜嘢关系，先可以令到屋企人都俾埋钱佢咧？ 哦，得一个闺女咯，可能。 咁但系个原因啊，即系用或者系佢同佢哋爸爸妈妈讲，我要攞呢啲钱，点解会令到父母相信？ 嗱，嗰个经历咧就系咁样嘅。嗱，新闻咁讲啦，一名咧23岁嘅钢琴女导师喺旧年嘅10月咧，就透过 IG 咧就接触咗一名网友，就识咗个朋友。咁跟住咧就可能交换咗联络嘅方法啦，就喺 WhatsApp 上面咧就联系成为网上嘅恋人啊，即系又系即系 未见过触不到的恋人啊， 系啦， 触不到的恋 人。咁啊，认识咗一个礼拜咧，就被介绍呢个投资贵价金属啦，系啦，头先阿 O 讲嗰啲啦，咁啊透过对方提供嘅手机应用程式交易，就话包你赚噶咁样，咁啊即系话你俾咗信任人哋啦，咁然后你又想去即系赚多啲钱啦，咁样，咁所以咧截至旧年年底咧，呢位女子咧一共27次就按指示咧系转账去到20个唔同个人名义嘅户口银行户口嗰度，咁一共咧就900多万，咁我谂佢就应该系即系一开头想赚少少钱，咁跟住未赚，咁跟住又想再投资多啲， 一开始一赚啲系嘛？如果唔系点会啊？我俾你啊， 系嘛？ 俾你啊，有900多万，你会唔会一开始哦冇钱赚？ 賺嘅，我又推十萬先，十萬唔夠推一百萬先， 嗯， 跟住二百萬先，冇可能發生嘅呢件事，一定係輸錢皆因贏錢起嘅、嗯，一定 的、哦、都可能係係啦。咁、嗯、但係點樣去到後來發現係被騙呢？咁樣就係、是、呢位女導師咧，直至到今年嘅一月頭咧，就想再提款啦。咁、 嗯、 咧就俾嗰啲客服咧就要求即係充值$650,000，即係你再充錢落去啦，咁樣，咁跟住佢就，驚覺唔通我俾人呃咁樣，咁、佢就話本身佢自己即係報稱嘅月薪咧都係幾千蚊嘅啫，咁啊投資本錢咧就係嚟自同住嘅父母嘅退休積蓄嚟嘅，咁、聽到大家都即係唉好傷心啦，即係覺得又即係騙徒又出嚟呃咗咁多錢，咁第二就係覺得點解仲咁唔小心咧咁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赢钱，输钱皆因赢钱起，有好多时 你打咁多麻雀，你都唔知嘅咩？ 我通常都赢啦。咁跟住咧，就会因为系好多时系因为自己嘅贪念。 Kitty 都惊嘅，我平时打牌都冇牵涉咁多钱，你讲紧900多万、哦，佢窒一窒都系明嘅。 900多蚊我都喊啦， 佢都惊喂，900多万、哦，仲要即系其实爹哋妈咪系心伤透啦，即系嗰啲退休金嚟噶嘛。 我都喺度谂， 咁、点退休啊？ 就算捉翻呢个骗徒，咁我又即系可唔可以全数攞？ 因为留去境外户口啊嘛，佢嗰个交易讲紧系美金啊，即系同你讲紧美金兑换佢。 即系转咗啦，已经 系啦，嗰啲即系呢啲牵涉商业罪案嘅嘢，梗系好麻烦啦。 呢一个案例咧，其实你每隔两个月可以讲一次嘅、 嗯， 因为经常都会有嘅。你数翻上世纪60年代可能已经开始有，唔可能再早啲添，即系咁俾人呃，但系用相同手法。 嗯， 但系以前呃你嗰啲咧，起码我见到你个样子，你出嚟同我饮杯茶。起碼我都摸過你手仔，即係雖然咁樣係唔好咁樣講啊，但係起碼都真真實實掂到，我先至俾你呃啊！ 咪摸個手仔，呃下手啫。喂，你好，鍾哥咁樣啫， 咁都唔抵噶， 都唔抵。但係而家咧，你擺咗上網，乜嘢都話虛擬咗之後咧，就咁就害信喎。呢個先得人驚啊嘛。 係啊，同埋咧就係即係上網識人咧，可能已經係一個趨勢啦，即係網上交友咁樣。咁同埋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群組喎，當你入咗个群组嘅时候咧，你好似突然之间同嗰班人咧有咗个联系，即系我当啊雪糕关注组咁先算啦。 我啱想讲问你哋啊，有雪糕关注组，又唔知咩游乐场关注组， 冇烧卖嘅， 烧卖关注组， 烧卖系好强劲噶，烧卖关注组个 follow 人数好多啊。 系啊，咁你仿佛咧好似入咗去咧，大家本身唔识都好啦，觉得有一个 bonding 喺度，大家好似我哋都系 俾一个信念，以致再叫做再深层次，好似一个信仰，即系大家都信赖嗰一样嘢， 系或者喜爱嗰一样嘢啦，咁、就会咧降低咗你嗰个防备心啊。咁我见到有啲咧，佢都有话喺宗教交友嘅程式嗰度咧。都是被一些骗徒即系混咗入去咁样。 其实很简单啫嘛，你第一次问你攞钱，你可能会信。第一次有钱赚，梗系赚啦。但系如果第二次再嚟咧，其实你应该割和青咯。 系 即系正话欧都讲咗啦，喂，输钱皆因赢钱起，即系话第一次会有得赚啦。我赚咗点解仲要继续赌啊？系咪先？我赚咗第一次，我梗系走啦。咪大家食餐饭，开开心心。 系啊，仲请翻佢食， 我请翻你食 饭先啦。 钟哥，大家咁傻系咪先？ 嗱，钟哥叻啊，醒啊，系咪先？啊，我哋通常赚咩啊？赚头针噶嘛。第二针啊，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 如果大家即系以前有去一啲叫做赌场啊，有句说话噶嘛，长赌必输啊。 嗯、 即系如果你继续落去，你一定输，一定系庄赢嘅，即系唔好话系咪骗徒添啦。庄一定会赢你个闲噶嘛。咁如果你而家你人哋叫你俾个 number 你又好咩都好，你就不断谂住次次有钱赚，一定输嘅。就算嗰个真系你嘅密友，你都系会输。 系啊，嗱，同埋咧，即系去翻呢个报道一开始嘅讨论咧，我真系觉得依家香港经济唔好啦，或者冇之前咁好啦，真系。 唔 系 几好啊？佢而家有。都有900多万， 但係好多騙徒啊、騙案咯，升咗兩倍，同埋咧之前未講過一單新聞，咪話入屋爆格啊，又話攞支竹勾你個袋啊， 勾佢手袋嘛。 咁你呢啲咁嘅事咧，年近歲晚，即係嚟緊，即係依家都我哋踏入冬季啦，即係可以咁樣講啦，即係依家都十月啦，嚟緊十月啦。咁你嚟緊咧，即係家家户户咧，你真係裝翻啲窗花。 咩年尾啊？年尾 係 啊，真係 歲晚啊！ 我自己屋企都經歷過俾人爆竊過咧，我自己就好中意透過大電波去提叫做温馨提示大家。咁都可以發生喎、啊！你諗下，虛擬都要呃幾轉啊，或者呃呃氹氹。 佢攞支晾衫竹撩你个袋就撩你个袋咯，咁高技巧咁样依家系，究竟系玩咗啲乜嘢嘅摊位游戏先可以训练到呢啲伎俩？ 佢仲识得擒嗰棚喎， 即系估佢唔到咯。 我就听阿 O 讲，嗰、那个好似一个人名咁样，嗰、那个可能叫做李过袋，姓李嘅叫做过袋，嫁咗俾一个姓欧嘅。勾你个袋女士咁样， 天啊！ 即系讲到咁啊， 搞笑 OK， 但系真系冇发生。 系啊，一发生喺身上。 其实而家真系得啖笑。譬如话呢件事，当然系当事人会觉得好惨啦。退休金900多万， 系。 但系你谂下，而家有三个单位，即系当系我哋旁边学三个单位，一个就个骗徒啦，一个个女仔，一个父母，呢三个单位，其实三个单位咧都有开心同唔开心嘅嘢。嗱，嗰个骗徒嗰方面啦。佢當然開心啦，喂，呃咗錢喎，佢梗係開心，仲要拉我唔到喎，開心啦。但係唔開心嘅就係你呃咗人哋退休金啊，即係如果佢有稍微有丁點良心嘅，佢一定瞓唔著覺。當然佢瞓得著覺，佢就唔會做騙徒啦。 嗯， 啊呢個第一啦。個女仔又係嘅，又開心又唔開心喎，開心地佢父母咁錫佢咯，即係咁都信，咁都信將啲退休金俾埋佢。當然背後係咪嚟自一個貪字唔知，可能係大家都係。贪心， 或者佢又作咗个大话，呃佢爹哋妈咪都未定咧， 又有可能 啊、即系呢个内情 唔 知道，系啊。 咁但系起码父母会系爱到佢咁样，佢即系佢系开心啊。唔开心当然系被骗啦。 嗯， 作为父母又系嘅，作为父母其实佢都系开心嘅。有一样嘢，点解咧？因为佢个女，我咁样讲好似唔系好啱，但系佢个女某种程度上都系单纯咯。 嗯， 即系好过有一个女系打家劫舍啊嘛。系咪先？即系调翻转头谂，但系调翻转头就系佢唔开心嘅地方就系、是、吓、啊、你咁都俾人呃， 嗯， 即系呢个又系三个单位都有开心同唔开心嘅一面，佢哋自己都要谂一谂。 但程度上好唔同咯，可能佢嘅开心系1%，99%好唔开心。 系嘅，咁但系好简单一样嘢，点解正话讲话？喂，呢啲咁嘅骗案，即系几可能有人类历史落嚟已经有噶啦，点解仲会骗呢？不外乎两样嘢嘅啫，一。就係、是、貪咯，貪字得個貧，即係所有嘢都係你貪念嘅啫。第二就係太容易信啦，太容易，特別係而家呢個世界，你唔係親眼見到，你真係唔好信。 係 而家好多嘢都係流言，成日都係流言，流言就係假啊嘛，本身係流嘅啲嘢。 同埋即係問多啲人先咯，即係因為其實而家網上即係太多古靈精怪嘅嗰啲方法啦嘛，就算係虛擬嘅一啲貨幣啊嗰啲咧，咁都有好多人用唔同嘅方法去到接觸你咁樣，有啲都試過唔見咗一啲即係嗰啲數碼名畫咁樣，唔知上咗啲咩網站之後，即係自己都即係價值都幾年成價咁樣，咁所以大家就要即係知道多啲，即係你身邊發生緊啲咩事咯，唔好咁衝動啊！ 再有一樣嘢啊，即係成日都話喂。我見你咁熟先講你聽啊，即係呢一句咧一定有事嘅。咁調翻轉頭，好似嗰、那個譬如任何一個當事人都好啊。如果有人同你講，喂，我因為我同你拍拖，我先至益你嘅啫。呢句説話已經本身係有問題啦。你點會信？如果我哋拍拖先益你，咁如果係咁，咁你同其他人拍拖咧， 你未益其他人， 其他人 咁、即係本身係有問題啦。 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满气太可怜，日日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 日，主唱嘅系 Suki S 石永利。不过今日阳光普照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啊。咁啊，见到网民咧，都热烈地谈论一个嘅问题。咁啊，咩问题呢？就话三十岁之前，咁啊，除咗林奕匡嗰只歌之外咧，咁啊，网民仲喺度问啦，啊，买车嘅问题啦。三十岁之前咧，有位网民佢就话好想去到买车。咁啊，当然引起咗好多唔同讨论嘅空间啦。咁啊，有啲人就会问佢：你买车嘅原因系啲乜嘢啊？需唔需要啊？嗱，如果喺香港嘅话咧，就真系要谂一谂，因为香港交通我觉得真系好方便。你基本上搭车咧，或者系搭铁路咧，你想去嘅地方都一定去得到，而且咧仲好快添。但如果你话喺譬如欧美啊，或者内地啊，有啲地方咧真系好远嘅。咁同埋咧都唔系话铁路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咁方便，可能你半个钟头先得一班车。系咪？好似譬如我香港都有我屋企咁样，入去我屋企我已经半个钟头先一架绿色小巴嘛。咁所以我都觉得咧，我屋企嚟讲交通算系唔方便嘅。咁如果要行出大路，又要行十分钟咁样。咁所以咧，我又翻咁做啦，我就会觉得我系一个咧，我需要去到驾驶嘅人嚟嘅。好啦，咁呢个网民咧，佢自己就话到啦，佢都好想咧，因为冇楼啦，咁亦都好想咧就试下自己拥有一啲嘢嗰种嘅感觉啊，可能想自己操控啊，做主人啊嗰种感觉。咁佢就话到啦，好想咧要一架车。咁但喺网上边咧，都有好多人即系会同佢讨论， 停一停，谂一谂，叫 冇错啦。嗱，有啲网民咧，佢咧就列咗其中几个最重要嘅原因。佢话如果买车嘅话咧，通常咧係即係一啲善心嘅原因，就係、是、第一，屋企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呢個第一啦。第二，咁你亦都可以咧，就係幫自己遮風擋雨，例如係幫屋企人、幫朋友咁啊，即係橫風橫雨嘅，唔係個個屋企一落去就已經有鐵路噶嘛。有啲可能真係會偏遠少少嘅，咁可能有架車咧就幫你擋雨雨會好啲。另外咧就係、是、交通唔完善嘅地方，咁的而且確有啲地方係山卡拉嚟嘅，咁嗰啲地方咧冇車又真係搞唔掂。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就中意咧就係覺得自己駕駛嗰個樂趣係可以令到你個人咧成日都可以有正能量嘅，呢啲人真系噶，佢驾驶咧，佢系兴趣或者佢 自主啊嘛， 中意 冇错啦，系啦，咁佢咧就不断喺度由呢四个原因咧就讨论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出嚟，咁大家就会觉得啦，如果唔系呢四个原因嘅其中一个咧，其实三十岁之前系唔应该拥有一架车嘅。我自己就会觉得咧。當然啦，先睇你自己嗰個 經濟條件啦，我覺得呢個係都好。 如果普通嘅一個打工仔嚟講咧，我覺得其實三十歲之前就算冇自己一架車咧、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嘅、因為人咧係我覺得係需要經過一啲嘅時間去到體會啊。或者經過啊，如果揸車咧，我自己係駕駛人士啦，咁我都因為我真係住得遠，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即係可能 Kitty 同鐘哥都知，有陣時候我都係架車咧，可以唔揸我都唔係咁想成日揸車、因為我覺得我體會到搭車嗰個樂趣。 係有時咧，你會知道去某啲區域咧，我就特登唔會揸車嘅。 係啦， 譬如旺角啊。 系啊， 銅鑼灣即係過海啊，嗰啲時間咧，我都唔揸車 嘅。但係當然有啲人會講啊，點解你會講得咁輕鬆？因為你有得選擇。如果我冇，我日日都要逼巴士，我睇下你點講。即係有啲人一定會咁樣講噶嘛，因為而家你可以選擇揸車或者選擇搭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有個選擇權啊嘛。 所以如果我覺得即係呢個網民提咗出嚟，佢想擁有，即係其實佢即係我背後我 assume 佢已經有呢個能力去擁有啦。咁我覺得咁你試下咯，係咯。咁你試完之後唔得，咁你賣咗佢咯。 佢唔會擁有到呢架車。 點解咧？ 好簡單一樣嘢，即係我哋撇除嗰個經濟上嘅問題，即係當佢你問得應該你負擔到啦。 係咯係咯。 好啦，如果你負擔到嘅話。你正话阿小白都讲啊嘛，佢想拥有嗰样嘢啊嘛，佢连自己拥唔拥有嗰一样嘢嗰个能力都交咗俾啲网民，佢、有啲咩能力去自己拥有一架车咧？即系佢连呢个自主权啊都冇啊， 都咁犹豫， 犹豫下唔定决心。 问呢个问嗰个，仲要系问边个啊？网友、啊，即系等于正话之前个骗案。你見過未啊？冇見過。阿強原來佢係阿珍，佢叫阿珍，原來佢係阿明，即係嗰啲咁樣嘅網友，你去相信嗰啲人。 但我又要為網友平反，有時網友都係非常理性同埋好正面嘅。 好簡單一樣嘢，你覺得負擔到，冇影響到人，你想買咪買咯。咁點解要問其他人我可唔可以買呢？咁你問人，人哋話如果你好想買，個個都唔話，都話你唔好買啦。

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料水。咁提一提你啦，咁听日湾仔北一带咧有封路措施噶，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由而家至到十月一号嘅下昼十二点钟啦，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咁另外啦，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由听日至到十月三十一号期间，东铁线咧会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嘅七点钟，部分嘅列车咧就会来往罗湖站啦。咁另外啦，东铁线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咧就会恢复翻，咁啊配合沙田马场啦喺赛马日嘅安排运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十月一号港台电视三十二直播。 今集《名人启示录》的嘉宾是吴宏斌博士。 咁我事实上我自己当年嘅受嘅教育程度都好低嘅啫，我真系小学毕业仲系满江红嗰只啊！咁因为冇办法，屋企太穷啊，我哋屋企七兄弟姊妹啊嘛， 哇！ 咁九个人住喺公屋，所以咧一个目标就系赚多少可以赚到钱就最唯一一个目标啊！ 逢星期一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人红啊自然受欢迎，新歌啊绝对一首接一首，佢又有新歌啦噃，佢系 Montero 啊 ，Little Nas X， That's What I Want。 I wonder if you got the G or the B. Let me find out and see you coming over to me, yeah. These days are way too lonely. I'm missing out, I know. These days are way too long. And I'm not forgiving, love away, but I want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someone to leave me. Cause it don't feel 貼地嘅歌詞，再加埋咧非常之有型有款嘅編曲啊，好啱聽啊！呢、這個禮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佔第十位 ，Lil Nas X That's What I Wan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八点十二分啊 ，Kitty 同钟哥今日咧继续请我哋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哦你哋好啊，星期四愉快， 系啊，系啊，同埋假期前愉快啊，咁啊，听日咧 呢句就是我想讲嘅， 系啊，可以 take 个 break 啊，轻松下啦、嗯。见到咧港股咧，虽然琴日北水缺席底下咧，大市成交咧都起码过千亿嘅，1235亿到啦，咁啊。 亦都有得升嘅，全日咧就升163点。今日可唔可以维持呢一个升势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嗱，即系假期前啦，阿 O 都讲咗啦，即系始终啊，内地啊放国庆假期都有段时间咧，即系北水咧就同我哋咧就系要叫做告别一下嘅咁。不过正常嘅，即系人哋放假，咁佢咪唔嚟玩咯，系咪先？咁放完假又嚟噶啦，所以咧其实又唔需要太放大呢件事，觉得太过担忧同负面嘅，我又觉得。不过始终点讲都好，咁啊喺即系头先阿 O 讲话北水，即系叫做点讲都系一缺席噶嘛，即系佢哋呢段时间放假嘛，咁啊争咗少少动力嘅，咁但系咧即系都系嗰句，恒指咧我都系维持翻我即系过去嘅讲法啦，就系话我都相信，仍然相信。雖然咧，即係呢一個信念咧，都唔係話好強烈，但係咧，就上次23,700嗰啲低位咧，都叫做一個短期嘅低位。再睇23,300支持力就好大，所以我暫時都覺得咧，個指數就唔會咁樣一路殺跌落去嘅。咁同埋咧，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唔同行業嘅一啲嘅政策嘅調控，對於唔同嘅股份嘅影響咧，其實係有少少即係點咧，就驚弓之鳥，就係即係叫做 over 咗嘅，即係反應過敏咗嘅，即係話整個諮詢文件澳門股就即係個別一兩隻咧，就跌成三成，跌得少都跌兩成，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少少過敏嘅反應咯。咁你話誒內地咧三條紅線啲地產股隨時真係咧搞到好似海航咁嘅狀態下，真係真。真系唔系净系技术性违约，直情可能咧会有破产重组风险都有可能、啊。而家咁，但系咧香港嗰啲即系地产股咁健康，咁一样跌咁多咧，咁即或者冇跌咁多都一样要跌啦吓。即共富两个字弹咗出嚟，就已经令到佢跌晒，咁又系一个少少即过敏嘅反应嚟嘅。咁到现在，大家都会睇到实体嘅经济其实都有好多因素困扰同影响住嘅。你话即由海外美国嘅货币政策几时真系开始退市减买债系？咪出年年中咧，以至到黑下而家呢一刻咧，其實真係講實體經濟咧，都仲係好多因素困擾同影響住，包括好似哇電荒、哦，真係心慌慌、哦，晶片又缺又芯片又慌咁、哦，咁其實對於好多環節咧，都真係帶嚟影響嘅，即係唔使講多啦，你冇電、哦、限電、哦，開四日停三日。开两日又停五日，咁即系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咁所有制造业都会受到冲击嘅问题啫，个影响有几大咁解啫。咁所以咧，即系而家都系有少少即系复杂嘅成个世界嘅环境都，咁但系冇办法咯，扯战扯战扯走咯，咁同埋亦都系另外一个好客观嘅状况，就系话始终咧政策会有另外更加多嘅一啲嘅考量同埋目标嘅时间咧，咁有一啲嘅短期。就係、是、可能要犧牲㗎啦，即係話又要碳中和，又要碳達峰啊，又要咧就係講節能環保啊，即係雙即係耗能又要控制啊咁樣，咁就冇辦法㗎啦，咁就梗係要限電㗎啦，咁大家就要睇住嚟玩咯，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要明顯地咧要諗清楚政策個大方向走嘅話咧，就會知道即係可能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某一啲環節同即係行業咧，可能就會有少少犧牲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犧牲嘅程度有幾大咧？對於佢哋嘅股份嘅股價衝擊有幾多咧？咁呢個咧就即係好多行業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啦。 嗱呢一樣咧，真係要追住問一問阿迪奇先啊。正話講到咧電荒啊，咁而家限電啊嘛，咁我哋應該有留意邊幾個相關嘅板塊，正話都可能講啦，即係會唔知會引到去有幾大噶嘛嗰、那個牽連。咁應該點樣去睇今次限電呢一件事咧？ 其實先講下要避之則吉嘅板塊先啦。嗱，首先就算啦，即係之前我都推介過啦，甚至乎都幾強力推介，我自己都揸嘅某一啲火力嘅發電股份啦。咁我自己喺上個星期啦，都已經講話，即係要減磅啦咁。咁即係殊不特知啦，即係上個禮拜都講完，咁跟住話口未完咧，就全線啲電廠股咧就冇理由唔理佢火力發電、風力發電乜電咧，都全部就跌曬落嚟。咁其實嗱，代表啲乜咧，我都想同中間分享一下啫。呢段時間咧，其實人心都虛怯嘅股票市場。第二咧，就對於啲好消息咧，其實都係好快速咧，就已經反映咗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一啲板塊因為某啲因素有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咧，真係開始有少少回吐信號咧，你係真係要識得肯走嘅。如果唔係咧，啲利潤咧就有可能化為烏有。咁所以其實簡單啲講，而家即係因為嗱，好多唔同嘅省嘅都已經係發出咗即係紅色嘅預警，即係簡單啲講，唔係黃就紅，紅咧就即係話好嚴重咁解。咁而家咧南方好多個省份咧，基本上都已經係全紅啦。咁但係唔係淨南方喎，咁而家你話內地都好多個省咧，都係有個咁樣嘅警示。咁即係話咧嗰個缺電嘅情況。 況咧都相當之嚴峻。咁再加埋咧，而家因為即係動力煤煤價咧，亦都處於一個極高嘅水平。咁而咧，五大國營電廠咧嗰、那個即係話即係煤炭嘅庫存咧，亦都已經係嗰個紅線咧嚇、已經降到去所謂七日。咁其實咧就真係簡單啲講咧，真係好唔夠用噶喎。咁點算咧？咁冇辦法啦。咁即係話而家咧，大部分電廠咧都唔係開行推保百分百咁喺度發緊電嘅，即係佢哋咧都唔係滿荷，可能係即係唔係 hea 七八成咁樣啦。咁點解？喂，真係冇電咁，即係冇煤咁點算喎？咁所以咧就變咗會有一個好極端嘅情況，就是、火力發電廠明明可以再開行啲啊，但係佢又唔敢啊。但係咧煤價又咁高，咁但係而家咧內地咧直接都政府都開始好關注。咁所以如果你話超短線與虎謀皮，即係直接炒賣，咁當然啲過去嘅三兩日就係煤炭股啦。咁但係大家都一定要知道，即係無論係任何嘅一啲嘅資源，甚至乎包括動力煤都好，即係當去到一個咁高嘅水平咧，咁內地政府就會好關心噶咯噃，好似之前啲礦產資源嗰啲嘢，喂攞啲庫存出嚟洗住先啦，咁之後個價格就梗係會跌噶啦，咁啲股票相關嘅價格嘅股價又會跌，哇！你睇下江西同中國鋁業嗰啲，咁當然中國鋁業亦都因為你話生產電解鋁要電，咁而家缺電咁咪影響佢生產，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咧就幾樣嘢可以環環緊扣佢分析咯，係。 咁啊睇到嗰啲叫做。貴金屬嗰啲股份咧，全部都係日升日跌啊，都十幾個 percent 上落，好似 Dicky 咁樣講，所以投資者咧都要好好管理好自己嘅風險啦。 係好好管理嘅咧，仲有呢一間嘅公司啦，我哋幾乎咧每一日都問一下咧啲股評人到底點睇啦，就係嗰間恒大啊，咁啊見到佢都逐步咧賣啲資產去到拆彈啊，今朝早咧睇報紙又話佢向國資咧就賣呢個盛京銀行嘅一啲持股，咁啊將嗰100亿元咧都係全數攞去還債嘅。咁逐步拆彈啊 ，Dicky， 你覺得即係佢哋嘅股份啊，會唔會有少少反彈嘅能力？能唔能夠順利可以將呢件事嚇、順利拆彈完成呢？ 嗱，我唔理佢拆唔拆到蛋，總之咧，大家就唔好玩，就係咁簡單。我咧就真係都唔夠膽話第一個，但係恆指係嘅佢股份咧，叫大家避開咧，我諗我都好早同大家講，特別係佢嘅車高位計咧，我數咗噶啦，跌咗96% 嘅，即係話我都起碼咧都幫咗大家吹吉避兇啦，即係都叫做自負少少講一句。咁但係咧，你話喺而家呢一刻，究竟會唔會引發一個更加大嘅金融危機？反而我想分析俾大家聽嘅。克魯明啦、Paul Krugman 啦，亦都係咧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佢喺佢有陣時個專欄都寫咗好長嘅一篇嘅文章，就比較80年代嘅日本同現在嘅內地，以至到咧就係話恒大事件會唔會一個雷曼嘅翻版？咁簡單啲講就唔係嘅。咁但係問題係都係幾大影響咯。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佢一定係即係。我唔想用呢句四字成語，但係苟且殘存呢個係好客觀，我見到嘅嘢。當然變賣都係好，所以尋日咪彈翻啲咯。即係個股價咪反映咗頭先 Kitty 講嗰樣嘢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咁當然買你係要買佢嘅啫嚇，我就覺得唔好啦。即係你就算買啲內地房地產，你都揀啲3个绿灯噶啦，冇理由玩啲3条红线噶啦。咁仲有其实都有变数嘅，因为过去呢段时间其实佢已经有一啲嘢系技术性违约，包括系一啲美元嘅债券。咁仲有咧就系惠誉咧都将佢评级调到咧系真系债券嘅评级垃圾级别当中最低最低嗰、那个啊。咁就即系话大家。包括評級機構就認為佢違約風險仍然都好高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啊，喺我眼中，內地政府真係要幫嘅，係會買咗佢啲理財產品嘅全部，同埋真係即係攞咗即係真金白銀付出咗汗水去買佢啲樓嘅一啲嘅即係嘅用家，可能會係多過一啲即係。債券甚至乎股票嘅投機者咯，咁所以大家都唔好喺呢啲即係咁高風險嘅時間同埋咁高風險嘅股份上高想尋找一啲什麼嘅利潤，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做，唔係要一定喺呢啲地方啦。 快速同 Dicky 講埋呢一個啦，嗱，琴日係期結啦，展望下啦，十月開局，因為咧再同 Dicky 傾偈咧，可能已經係下個禮拜四嘅啦嘛，咁啊，但係聽日10月1号咯，咁啊，當然要咧，即係幫我哋咧睇埋。宏观啊，十月开局啊 ，Dicky 会点去预测咧？ 传统智 位就五同六住七翻身，十月就系古灾月，仲有咧就我都成日都讲哈老位嘅时间，喂，股市咧都真系可能啊表现有啲曳，咁但系咁讲，今年咧就其实咧就提前哈老位咗啦，因为九月都有啲惊吓嘅场面都出现过噶喎，咁所以十月咧我希望就唔好再咁惊吓啦，咁但系又真系睇唔到话。好乐观嘅一个睇法喺前面，因为而家讲緊嘅係包括实体经济出现嘅问题，由下面开始嘅影响对于内地经济会唔会带嚟冲击呢，咁第二就係话恒大事件对于所有嘅房地产行业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公司可能真係会违约呢，咁呢个都真係不得而知啦，咁所以呢我暂时只係希望能够即係喺十月份成个月啦，即係守得住我头先讲嗰两个低位，即係话第一23,700，第二黄金比率最后一个支持23,300都守得住呢，咁我都已经当系冇事㗎啦。咁所以呢都系嗰句好似过往呢段时间咁，阿 O 好鍾意讲嘅，即系炒股唔炒市啊，继续揀啲板块呀，蹬下蹬下，哎呀都系咁㗎，即系唔系话买完唔理佢嗰种状态就唔得㗎啦，十月份。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呢非常多谢我哋股评人朋友啦 ,Dicky 黄德基呢帮我哋分析大事啊。 好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佢股份自有冇持有啊。 冇啊，唔该晒。 好 多谢 Dicky。 唔该 Dick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优惠咧就梗系要预埋小白啦， 嗯，梗系啦。 嗱，呢一个优惠咧就系同一间大型书店有关嘅，因为咧喺呢个十月一号至到三号期间咧就举行呢一个回馈日嘅优惠啊，超过100个专柜咧就都有低至半价发售嘅物品。哦、因为咧其实而家行书店咧好多人都唔系净系睇书咁简单噶嘛，都有好多周边嘅产品可以买噶嘛，有啲系食品啊，有啲系香薰啊。嗰啲手工揀啊，即係其实你都当咗成间书店咧，係一个好似百货公司咁样，喺嗰度咧都可以流连几个钟啊。如果你即係等人啊，其实都係一个几好嘅消闲嘅地点咯。咁见到佢咧而家就做緊一个优惠，咁又话有一啲咧全店85折嘅优惠啊咁样。咁同埋咧都有几多现金嘅回赠嘅。譬如佢话当日啦10月2号咧就有一日嘅限定优惠咧，就係全线嘅书店啦，同埋佢嗰个儿童馆嘅一个期间限定，就係全店呢就85折咁样。咁当日呢用某一种嘅电子消费嘅方式呢，喺专柜一笔嘅消费满500蚊呢就即刻减50蚊。咁呢啲呢我諗咗消费者就觉得都几直接啊，即係呢一个嘅优惠。十月二号咯， 哦，唔怪之啦， 嚟紧啦，即系嚟紧呢几日放假咧， 啱啱又有人攞咗嗰啲 消费券 啦， 系啊，咁啊，跟住迟少少咧，譬如佢话十月九号咧，亦都有一个长时间啲嘅啦，为期6个礼拜嘅年庆啊，系啦，咁啊，每一笔消费折实满300蚊咧，又送翻50蚊嘅嗰个书店现金券俾你，咁样，咁可能就即系鼓励你下次又再去消费啊，咁样样， 300送。50， 其实都几大手笔喎， 咪抵过500送50。 两样嘢嚟嘅，因为嗰个系儿童馆 啊，睇你买啲多书定少书啦。 系啊， 即系正所谓啊， 度缩数你得， 消费越多优惠越大咁样系嘛？呢个咧都系传统出版业嘅一个旺季嚟嘅，因为秋销叫做，秋天嘅时候就会有一个销售，无论佢无论市况系点，佢点都会减价噶啦。 点解咧？嗱，衫就话换装啫，点解书又有秋销咧？ 哦，呢个传统嘅，我都唔知道点解。 是冬天即系一啲寒假嚟紧，即系大家会储埋啲书去睇下咁样。 常言道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啊！睇多啲书啊， 睇好多咧嗰啲叫做宣传相啊，你会见到好多譬如外国嗰啲 model 咧，一定系着住秋装嘅时候。即係譬如喺 Cambridge 啊、Oxford 咧，就會攞住沓書嘅，好少見到咧係喺泳池啊、夏天嘅時候攞住本書噶嘛。 又係喎， 通常秋天咧，你就會楞到攞住本書睇啦。 係啊， 正所謂書卷氣，書卷氣啊。夏天咧濕濕立立咁樣咧，好似唔係好啱。 冬天又唔會喎， 要睇翻電子書。 係啊，冬天就會攞住條柴準備去燒噶嘛。係秋天先至會攞住本書去睇。 哦，咁幾好。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得閒嘅時候都幾中意行呢啲大型嘅書店嘅，因為除咗可以打下書釘之外咧，好似頭 先咁讲咧，有好多其他周边嘅产品卖啊。有时啲生日礼物咧，我都会喺嗰度拣。 系生活馆噶， 生活馆 手绘都有得卖，你知唔知啊？好犀利。 哦，知啊，知啊，知啊。咁啊，可以去睇下啦，你都。咁你买咗嘢，跟住嗰张优惠券可以俾我。 有得喎， 系啊。咁啊，同埋佢呢个嘅优惠期间咧都唔短嘅，即系嚟紧呢几日有啦。跟住之后我就讲到话下个礼拜即系十月九号咧就为期都六个礼拜嘅一个年庆啦。 之前点解六个礼拜啊？之后又有第二批人攞呢个消费券啊嘛。 哦， 系啊， 到 十一月啊嘛。 哦，即系 中晒。 世事都俾你 看透啊！ 关于消费券方面， 消费券都可以买书啊，都唔错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三十日系一年嘅第27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92日。2007年九月三十号，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嘅皇后戏院宣告结业。皇后戏院原名香港影画戏院，1911年建成，1924年改名为皇后戏院，1995年皇后戏院取消堂座，楼座变成迷你戏院，最后以李安导演、梁朝伟主演的电影《色戒》为最后放映的影片，结束82年的历史。而位于皇后戏院东边德辅道中与皇后大道中之间的一条街道，因皇后戏院及娱乐戏院的存在而得名为戏院里。现时戏院里已经没有戏院。九月三十号出生的朋友属于完美主义者，喜欢追求真相，有时偏向冲动，注重自己的穿着，言谈举止给到其他人的印象，性格坚强亦大点敏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艺术创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有没有细心留意？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马来西亚同文莱外长通电话，三国外长就美英澳结成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开展核潜艇合作交换睇法，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王毅说，美英澳结成伙伴关系的做法对地区带来五重危害，包括制造核扩散风险，表示美国对其他国家开发浓缩铀技术予以单边制裁，但是就对澳洲网开一面，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澳洲此举将会打破区域战略平衡，不排除导致其他国家仿效，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跨越核门槛，损害地区繁荣稳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蒙上了阴影，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和东盟国家构建无核区的努力背道而驰，引致冷战思维回潮，挑动地区阵营对立，进行地缘零和博弈。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宣布，20国集团将会在下个月12号召开特别峰会，商讨阿富汗议题，了解 G20 国家是不是有共同目标，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今次峰会亦都开放给联合国、荷兰、西班牙和卡塔尔参与。特拉吉说，外界一直有传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即将发生，因为阿富汗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认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在下个月8号举行高级别安全对话。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司法部长加兰将会前往墨西哥城出席今次会议。

明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慢车，排到去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嗰段咧比较慢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俾大众探讨环保议题嘅平台。环游香港， 我以前都是公屋长大的，本身它的设计是对门对户的，一开跌闸就大家通风的了。建筑设计布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加这些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地球， 捐衫其实很老实讲都是一种赎罪的感觉，最终大部分都会被送到去一些落后国家，其实到当地都是被堆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是香港仍然是我心中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朋友、歌迷和很多美丽的回忆。希望你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信众要求啊，唔好再讲啲上世纪七十年代嘅电视剧啊！ 边个信众啊？ 系你哋咯， 冇 咁大逆不道嘅说话，边个讲？ 冇以前嘅剧，边有今日嘅剧啊？ 罚佢冇得食早餐。 未睇过，又话未出世咁样。但冷不防今日拣一个咧。你哋應該出咗世，應該喺你哋嘅追劇年代嘅啦。 嚟啦，刑事偵探檔案啦，係咪？ 係啊，其實一路都係等緊呢個啫嘛。 叫你啊，開始講刑事偵探檔案， 重温又重温都睇咗啦。 嗱，呢個啲反應幾唔同啊，係咪 先？ 呢個由神劇變咗做禁劇咁樣， 冇得講。 想講呢一套啊，係點知阿 Kitty 又話：哦，我未睇過喎。 我真係淨係睇刑偵嘅啫。 佢同有啲異曲同工之妙。 點解咧？ 都係破案啊嘛，都係用一個。 先 這個冇 Jazz 啊嘛，神探伽利略 哦， 嗱我講緊日版嗰、那個，即係唔係即係以前電視台叫做抄嗰個啊，即係唔係嗰個啊，咁呢個咧神探伽利略日本嘅電視劇。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嘅，請舉手先。 有福山， 福山下次啊，係得啊 ，Kitty 冇舉手。 嫌疑者 GX， 點解你唔睇咧？ 我嗰陣時咧，未係好迷日劇啊，係啊，咁我都係睇啲輕鬆啲。我發覺我自己睇劇咧，都係睇題材嘅。日劇咧，多數都係睇啲戀愛啊，睇下啲石原里美嗰啲靚女啊咁樣為主嘅。 談情説愛嗰啲 係啦。 福山咁靚仔，你又唔睇？ 但係佢係講嗰啲懸疑啊、查案咁噶嘛， 係 嘛？ 呢個咧講陣間講落去，點解我好中意呢一個劇嘅？咁嗱，佢首先咧，佢拍咗兩季嘅電視劇啦，最先就2007年啦，十月嘅時候第一季嘅電視劇啦。咁之後咧就好受歡迎，即刻拍咗個電影版。然之後咧去到，但係咧即係好多日本嘅藝人都唔中意拍 season two 嘅，覺得重複自己角色啊嘛。但係當覺得開始冇乜嘢突破咯。都唔係啦，不如拍翻個 season two 啦，譬如木村都係噶嘛，之前 hero 佢點都唔肯拍 season two 嘛，去到最後都唔係，真係要拍 season two。 芥雅人都係啊， 都係啦，都要拍翻個 season two 咁樣啦。呢一個咩半澤直樹 係半澤直樹。 好啦，跟住佢第二季已經去到2013年啦， 然之後又係好受歡迎啦，跟住再拍咗個《嫌疑者 X X》啊嘛，咁啊拍咗個電影版啦，跟住又停咗啦。咁傳聞咧，因為又冇乜突破啦，好似嚟緊應該係拍咗嘅 Season 3， 但係嗰個 Season 3 咧就唔係一個電視劇啦，淨係拍一套電影，而會楞一集嘅，好似係電視嘅 special 咁樣，咁嚟緊會出嘅，咁可能等佢做埋啲後期咁樣啦。好啦，如果講到神探伽利略，咁當然要講下呢一個主角啊。就係、是、伽利略啦，咁當然佢 要 講 下當中嘅女主角啦，先係我最中意睇嘅。點解我中意睇神探伽利略？ 你中意睇阿柴少恆啊嘛，係咪？中意睇柴少恆， 靚柴少恆當年真係一時無兩啊！ 係㗎，係㗎， 真係。 但我真係中意睇福山喎、 我都中意睇福山， 欣賞角度唔同啦。 係啊，真 係。福山做嘅角色就叫做湯川學啊嘛，咁佢係帝都大學理工學部嘅物理系。第十三研究所嘅副教授嚟嘅，咁佢有个特，有几好多个特征嘅，所以你睇嘅时候一定会记得。第一个咧就系佢唔中意同细路仔倾偈嘅，咁佢有一集咧仲讲到话同个细路仔倾偈嘅时候咧，佢会咩生又 过敏， 起鸡皮定敏感又过敏反应噶嘛？咁啊，点解唔中意同细路倾偈咧？因为阿汤川学咧就是一个好讲逻辑思考嘅人啊嘛，佢话细路仔根本系沟通唔到。因为他们没有逻辑、所以一倾偈的时候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办，会很猛震，跟着就会有敏感这样。这个设定挺有趣。另一个呢就是他一发现到究竟那个案是怎样发生的时候呢，就会随便执起一些东西在个地上不断写一些方程式出来的嘛。这个大家都看过写、而这个很多人都抄的了。即係總之啊，我諗起啲嘢喎，不如寫低佢先啦，就會唔未必一定係攞個電話，或者未必攞本簿。總之見到有地方寫到嘢嘅，佢就寫啦。 係，但係我有理由相信佢都係抄《大時代》入邊嘅劉青雲寫個粉筆字，寫啊，咁樣 都唔奇嘅。好啦，咁仲記唔記得仲有一個特徵嘅佢？佢每一次如果當佢發現咗有一啲嘅線索嘅時候， 佢做嗰個手勢， 呢個係乜嘢手勢咧？ 呢個係物理學入邊嘅，即係 cycle side tangent。 啊，呢個唔係 嘅，唔知啊，我唔記得嗰、那個，即係總之啲手指指嚟指去， 係啦， 電能啊，電啊，嗰、那個 好厲害，呢、這個叫做弗萊明左手定則。 咁難， 我係要用左手嘅， 因為佢左手同右手係唔同嘅。即是两个定则嚟嘅， 一边是发电，一边是摩打，对，类似嗱，我真系俾翻晒老师啦，真系唔好 judge 错。 你系理科人嚟嘅咩？ 我读咗一年， 哦，咁几叻喎，到而家都仲记得。 呢个就系由英， 对唔住啊 Sir， 对唔住啊， 由英国，所以一定要读多啲书，你就会睇到电视剧啦。 对唔住啊 Sir， 由英国电机工程师嘅约翰弗莱明啊，咁佢喺十九世纪末嘅时候发明嘅一个定则嚟嘅，用嚟帮助佢嘅学生。輕鬆地可以找到啊，點樣喺個磁場嘅導體所產生嘅 電能 動生電動勢嘅方向嚟嘅。 明就明， 唔明我都唔明啊。總之係一個好有原因嘅嘢啦。我都講唔明啊呢、這個啊。好啦，咁但係話佢呢幾樣嘅特質啦。咁但係講埋阿 O 講個女主角先係柴少恆啦，呢個好厲害啊！咁但係咧一個咁一個叫做咁冷靜嘅主角， 我睇到啊，我睇到我睇，我依家上網睇緊啦，見到你咁中意， 咁就要配一個咧好熱情，但係唔係好識得諗嘢嘅女主角，咁你先有化學作用噶嘛。咁佢飾演嗰個警察咧就係咁樣啦，即係佢好有熱情去破案，但係咧佢嘅思考邏輯咧就比較低嘅，所以好多時候佢就要去揾，因為阿湯川樂唔係警察嚟噶嘛，佢就要求教佢點樣去揾呢件事嘅線索出嚟。咁但係咧，阿湯川樂成日都話：，喂，我唔係警察，我唔中意破案，但係佢中意嘅就係點解嗰個人可以犯到案，所以咧。关于个剧咧，我最中意一样嘢就系佢从来冇叫你估边个系凶手嘅，佢一嚟已经拉咗个凶手噶啦， 佢冇兴趣啊嘛，对于嗰个凶手系边个。 而成套剧咧就系话，好似譬如刑侦都叫你估谁是凶手，呢啲咧唔使估，一嚟拉咗噶啦，跟住咧大家要估嘅就 系点做到嘅咧佢。 系啦， 點解佢可以犯到案啊？而呢一個先至係正正咁吸引你嘅地方。而每一次咧，後邊佢點解犯案，又有另一個好感人嘅故事。 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冇記錯係東野圭吾老師嘅作品啦。係呢、這個滿格推理嘅特色，亦都係一開始已經揭尾股講咗俾你聽啊，邊個兇手？即係好似鐘哥咁樣講，跟住咧過程之中點解佢殺人啊？先係一個叫做耐人尋味嗰個位咯。 咁我好記得咧，如果冇記錯，應該第一集啊，即、就、係、是、第一季第一集咧，阿唐澤壽明做嗰、那個嘉賓，即、就、係、是、演一集咁樣啦。咁一嚟就拉咗佢啦。咁佢殺人，殺咗個人之後咧，跟住咧，大家都覺得，哎呀，佢好慘啊！佢一定係衝動啊！佢唔想嘅。咁佢阿加里略一路都唔出，啊，即係阿湯川學一路都唔出聲。然之後咧，佢就去做好多研究之後咧，跟住咧就終於都入到佢罪啦。咁、最後咧，咁阿柴少華就話：，唉，我諗佢都係因為一時嘅衝動，或者總之佢係唔想嘅。咁跟住咧，加里略阿湯川學先出嚟講就。佢話翻俾佢聽，佢研究咗好多樣嘢，因為佢嗰個殺人嗰個方法，詳細我唔係太記得清楚。總之佢係要用好多嘅巧合配埋，要首先要咁樣，跟住咁樣， 好多不在場證據啦。 好，佢在場嘅，即係佢都唔係話令到自己不在場，要咁樣佢先至令到嗰個人死亡，所以佢應該係誤打誤撞誤殺。但係阿湯川樂就話，其實唔係嘅，你諗下。点解佢可以喺咁多误打误撞里边可以令到呢个人死啊？因为佢之前佢试过好多次，所以佢系唔系撞彩咯？ 精密计算啊！ 所以佢成件事唔系因为一时嘅谂歪咗，而系佢精心策划咗出嚟。佢要将成件事做到。好似意外， 我讲到呢度咧，讲到我有啲想睇。嗱，我见就两季啫，应该都简单，即系几日搞掂噶啦。 低十年噶啦，其实。 喂，系啊，但系我就系想问咧，第一季同埋第二季有冇即系落差？即系喂，第一季好正，跟住第二季就失色啦。嗱，因为我见到个编剧团队咧系有唔同嘅。 对于你嚟讲咧， 系 冇嘅。 哦， 對於阿 O 嚟講咧就好大啦。 點解 咧？因為個女主角換咗。 哦， 係就唔係咁嘅 事。誒，柴少恆自己又做咗，好似唔係咁有啲嘢唔係咁好咯。 佢淨係翻嚟客串咗第一集啫。 係啦係啦，即係你啲星途嘅嘢冇人想嘅。但我覺得佢嘅演出係無敵嘅，因為咧我好中意睇到啲男主角咧同個女主角有少少咧鬥氣冤家 feel 咧，大家好唔明白咧，即係令到成個劇集好有趣味啊！我自己覺得 係啊， 個設定幾好睇㗎，真 係。同埋第一季最後嗰集咧，就係講阿柴少恆俾人綁咗個炸彈喺個身度，坐喺張凳唔喐得啊嘛。跟住佢就同阿湯川學喺度傾心事啊。一個咧就好驚，即係阿柴少恆就好驚啊，炸彈爆啦，好驚啊。另一個咧，湯川學就話唔使驚，咁有啲咩事我咪同你一齊死咯。即係嗰種嘅淡 淡 然 的浪漫， 浪漫啊嘛。即係一個就喊緊，另一個咧就好冇乜嘢咁樣，就不斷幫佢拆緊個炸彈。咁呢啲就係喺個角色上嗰種嘅化學作用。 第一季真係好睇嘅，同埋咧，如果你覺得要再追咁長嘅劇咧，其實你睇佢電影第一部曲都仲係柴少恆做女主角， 係嘅， 電影版係啊、你可以去睇。 好好好，多謝推介。 但係 我推介佢阿鐘哥推介。 唔你哋兩個推，唔係佢推介加你嚟呢套劇，你係推介柴少恆。 我第二季冇睇啦，所以 第二季都好睇嘅，因為我中意睇福山啊嘛，同埋中意睇佢點破案啊嘛，係咪？ 大家中意嘅嘢都唔同，等我睇下，睇下我中意啲咩 嚇。 睇我中意乜嘢啊！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高楼，和酷讯激战部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线 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无酒，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有限日子，就算有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试。 8:53听过是胡鸿钧的《今天不营业》。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唔知你有冇试过同人哋讲啊，今日天气几好啊？呢一句说话都算系一句好常用嘅搭讪说话。咁唔知道今日天气几好啊？这一句说话的法文又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Ne sois pas gêné, calme-toi mon chéri. Tu es comme un papillon et tout pour ailleurs. Laisse un peu les filles de côté et pense à moi. C'est moi la plus jolie fille, la plus belle au monde. Et je t'aime pour toujours. Et je t'aime mon amour. Et je t'aime pour toujours. Et je t'aime mon amour.Tu es entré dans mon cœur. Je rêve de toi et pour tout, tout ça t'es bien égal, tant pis. Tu es toujours au bras d'une autre fille que moi. Ah, ah, mais pourquoi tous les garçons ont une fille qui les attenddans chaque port? Ah, ah, tu papillonnes tout le temps.Tu me fais pleurer. Ne sois pas agité, calme-toi mon chéri. Tu es comme un papillon et toujours ailleurs. Laisse un peu les filles de côté et pense à moi. C'est moi la plus jolie fille, la plus belle au monde. 天气好似几好喎、啊！呢一句搭讪嘅说话，你有冇用过呢？曾经用广东话讲过嘅你，不妨学埋法文呢。你可以话 ：Il va bon aujourd'hui. Il va bon aujourd'hui. 首先讲下呢一句句子入边最后嗰一个字 aujourd'hui. Aujourd'hui 呢一个字嘅意思就系解 today. Today 即系今日啦。而前面的 Available 这句说话就是解天气好好了。Bow 这个字也都是解作 good 的意思。所以今日天气好好，整句说话夹埋就是 Available aujourd'hui, Available aujourd'hui。下一次当你遇到一个你好想搭讪的人，不妨试下突破自己，讲下这一句 Available aujourd'hui。Available aujourd'hui， 话唔定对方就系因为咁对你另眼相看噶啦。 时间8:59，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咁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啦，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嘅，咁但系局部地区咧亦都有骤雨，下周初嘅风势会清劲啊，亦都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级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听日去边度玩啊？ 听日去边度玩？咪翻嚟呢个晨光第一线同大家玩咯、 啊。你梗系答得太标准啦， 101分系啊。咁啊，听日我哋都继续喺度咧陪住大家嘅，6:00到10:00。 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啦，去翻青沙公路咧就车多缓慢，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噶，咁重复多次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文化博物馆对出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去青沙公路咧就车多缓慢，咁一路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咁另外咧，有一组嘅坏灯啦，同埋爆水管咧，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嘅，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常怡道交界爆水管啦，宏照道常怡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宏照道去启德隧道方向啦，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嘅，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常怡道交界爆水管啦，部分路段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宏照道去启德隧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一带咧比较车多。湾仔北由于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咧，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啦、东行线啦，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咁由于有呢一个封路措施，中环同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封咗啦，咁影响到而家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路面，就系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绕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近水街嘅，咁西隧咧去翻干诺道西啦，

点十分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嘅个别发展啦吓，由于债息上扬啦，估值高嘅啲科网企业咧，仍然存在一啲咧沽压喺当中嘅。咁道指咧有得升一升90点，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全日反复一啲啦，收报咧14512点啊，跌34点。大型科技股咧普遍都偏软 ，Facebook 要跌啦，跌0.31%啊，咁亚马逊都要跌啦，但系平呢个串流影片平台 Netflix 咧就宣布收购呢个游戏制作商啊 Nice Good Studio 啦，令到佢哋收入咧更加多元化，且股价咧全日升啊2.61%。其实睇翻呢个串流平台股份咧，其实连续升咗几日噶啦，因为有呢个大热嘅鱿鱼游戏啊，咁带动佢股价都有得上升。究竟实情系咪可以啊继续升落去咧？又有冇机会啊带埋港股嘅一啲短视频啊或者一啲视频娱乐股啊上翻去咧？转个头开始你就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一个环节咧，继续啊，请嚟阿 Ken 啦，同我哋分享嘅郑鉴源先生。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咁啊，睇到你卡片啦，哇，好多唔同 title 嘅，咁但系咧，嗰啲 title 咧就可能我喺另一个节目咧就会再同你长谈多啲。今日咧取经，取咩经？生意经咁啊！如果你上一集有听呢个环节，你就知道啊，除咗有居酒屋啊，或者串小铺头啊，仲有一个夏威夷嘅鱼生饭啦，我可以咁讲啦，系啊。咁啊，另外喂，仲有一间。老水生意嗱，講真啦，即係日本嘢咧，就好多時候都係食材主導嘅，或者原材料主導嘅。即係你有兩三支清酒，大家都知道啊，哇！個 brand building 做得好好嘅，幾多幾多代啊，幾多幾多田啊，咁樣嗰啲，即係你會知道，喂，咁嗰啲都係 market price， 其實大家都好公平、公開、公正噶啦。除非你話我特登飛過去揾個日本人去傾下啲唔同嘅清酒，或者啊未引入香港啊，你都要花好多嘅唇舌，或者用好多计仔去倾，但系调翻转头，中国嘅美食咧就博大精深啦，包括咧卤水嘢啊吓，咁啊有间卤水铺喎，又呢间系最近开噶啦，系咪？我想 问，开未计我下个礼拜开嗰间就呢间系最新的， 系咪？下个礼拜又开间乜嘢吓？ 下个礼拜就系开翻我哋夏威夷鱼生饭嘅分店，但系我哋就会 crossover 咗个萨克巴同埋手工啤巴。 哇，劲喎！呢嗰个嗱，大家觉得咧好唔夹嘅，其实有好多嘢都夹嘅。譬如我哋有阵时出去上下啲红酒班咧，咁佢都会话啊，有阵时你知 Y 咧唔系好靓嘅话咧，你可能加啲皮蛋落去。咁我哋嗰阵时都半信半疑啊，点会啊？皮蛋同 Y 系咪支酒搏刀嘅？关咩事啊？风马牛不相及，但系原来咧出嚟件事咧有少少浑然天成 feel， 同埋有 impress。咁都得嘅，咁样咁我问下你啦，系咪咁都得噶 ，Ken？ 嗯，其实我哋觉得即系譬如就以清酒为例啦，其实好多人都话喂，咁其实食啲咩夹清酒啊？其实清酒本身就好多唔同嘅类型，好清爽嘅又有，好 fruity 嘅又有，有啲我哋叫熟成咗嘅清酒会好似花雕酒嘅味道，或者好 nutty 咁样都会有。咁所以其实就睇下你嗰餐饭食啲乜嘢，其实就可以配搭唔同嘅清酒，同埋。即係都食飯都講同咩人食同埋心情嘅，所以其實真係酒係可以好百搭嘅嚟。 係正所謂咧，酒逢知己千杯少咁樣啊，咁啊當然即係晨早流流咁啊，大家放工嘅時候先飲翻杯啦。仲有即係呢啲要講啊，飲咗酒唔好揸車啦。但係即係有陣時同大家朋友之間消遣下、享樂下，都真係需要嘅，俾自己釋放嘅一個空間啦。即係可能過往嘅一兩年大家可能有錢都叫做未必可以喺外邊使得到。喂，可能舊時日本咁樣，我簡單啦，三日兩夜飛成田，跟住落去築地。食完之后咧，再怼多个无敌加牛肉饭，跟住咧又点点点，朝头早咧就六本木饮杯咖啡咁样，我谂到都觉得开心啊！又问翻一个比较实践啲嘅问题啦。嗱，今时今日香港地铺租都贵，第二人脚。好多時候就係好多年青人唔中意做飲食業，點解啊？因為我要做 slash 咯，即係我要做網紅咯，或者有好多嘢要兼顧咯。請人難唔難？第二鋪租貴唔貴？講嚟聽下啦。 其實鋪租咧見仁見智嘅。疫情期間咧，其實好多人都喂咁應該平咗好多租喎，其實又未必嘅，因為疫情期間平最多租嘅咧係嗰啲叫旅遊區，即係冇咗遊客之後嗰啲就跌得好勁。咁但係其實你話民生區，又或者譬如你話翻工嘅地段，譬如啲工廠區，或者頭先我哋講，譬如係太古坊呢附近，其實鋪租冇點跌過。 咁、所以其實即係計數咯，即係我哋我哋即係我哋就觸覺就係預計我每一間鋪我哋會做乜嘢形式嘅生意，可以做幾錢嘅生意額，個租金只可以佔呢間餐廳幾多成，我計過之後就覺得哦都可行，我咪去咯。即係租金貴唔貴咧，就好睇我哋本身嗰個形式做啲乜。咁、譬如我哋以我講太古坊為例啦，嗰間鋪其實我哋就好細間嘅啫，咁但係做外賣店，咁、我哋知道嗰條街嘅需求就係其實 lunch time 好多人買外賣嘅，咁所以變咗鋪仔細細，但係租金唔係話平唔係貴，但係我哋計到數可以做到 lunch time 嗰一轉，其實我都圍到皮喎咁樣，咁我可以試下去做咯。咁、所以就因為第一間 Pocky Bowl有咗數據唔錯啦，咁就喺隔離就開多咗間老美，咁啊生意都還好嘅，咁所以嚟緊呢邊都諗住開分店嘅。 哇，好勁啊嚇！ 人手方面咧，咁啊其實難請人嘅，真係難請人嘅，因為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後生仔其實係難請人嘅，勞動性又大，咁所以即係都係撞彩，我想講，即係請人真係彩數 嘅，一定要有一個好嘅老闆嘅，如果唔係分店唔會越開越多。如果你係嗰啲沒有良心的僱主咁樣，其實都好難做嘅。即係如果每樣嘢都同員工冇建立一個好嘅關係，上現到即係有多老闆都話：，唉，我先係員工啊，啲員工係老闆啊咁樣。有真係有陣時會咁樣啊，有 成日都呢個感覺， 係成日都呢個感覺係啦。咁啊，大家加油啦！咁啊，我期待阿 Ken 咧嘅美食版圖咧就越開越廣啊嚇。咁啊，即係分店咧遍佈廣九新界。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試下一啲新鮮啲咯，唔好食嚟食都幾樣啦。頭先講嘅一啲鋪頭都係好新穎嘅，以至上一集阿 Ken 講嘅都係原來夏威夷都有魚生飯喎，究竟係點咧？我都有興趣，如果過開鰂魚涌都想試試諗諗佢啊。今集咧非常多謝鄭鑑元阿 Ken 啦，同我哋傾下偈啦，咁啊，預祝你新鋪咧開張大吉先啊，客似雲來，恭喜恭喜，唔該 Ken，thank you。Thank you。 共過晚餐，情節慣不慣，沒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問幾深，言語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 严明熙真话的高清。 今日不如讲下用酒嚟煮嘢食啊，随时讲到你流晒口水啊。话说踏入中秋之后，大家都鍾意食蟹啊。蟹宴入面经典嘅菜式当然有花雕鸡油蒸肉蟹啦。翻查翻历史，喺南宋时期江南一带流行用花雕蒸蟹啊，俾蟹嘅清甜同埋呢鲜甜呢融入酒香入面。自然成为江南的名菜啦。肇庆花雕是黄酒的经典代表，越陈年越代表香醇。肉蟹在花雕鸡油鸡蛋的衬托底下，简直是浑然一体，达到美食的最高境界。是不是听到都很想吃呢？所以有时候酒除了用来喝还可以入赞的。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太喺度。早晨，李太。 系 ，Hello， Bobby， 早晨。 早晨啊，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系有个心肝宝贝，成日都挂住咧。 是啊，我个女啊，是啊，卡文啊。 吓，卡文而家系喺边度噶？ 喺澳洲墨尔本啦，读紧书，去读紧硕士。 有理想有目标、 啊。是啊，佢一向都几中意嗰科，咁变咗佢而家能够读到呢科，我谂佢系好开心，同埋读得都好好咯。 咁可能迟下就同你讲，妈咪，我都系想读埋个博士啦。咁 佢应该会翻嚟做下嘢，或者喺澳洲嗰边，或者嗰边有嘢做咪做咯。如果唔系就翻嚟香港啦。应该系硕士都够噶啦， 系嘛？ 系啊。 有冇成日都好挂住佢噶？ 都会嘅，不过佢好乖嘅，每差唔多每一日我哋都会 WhatsApp 倾下偈咁样咯，都知道佢近况。 系咯，而家个通讯软件就好发达嘅，即系视像电话又得，或者系发照片啊、发短片又得，咁啊好似好啲咯。 系啊，好过以前啦，起码而家都可以见到面嘅，其实视像可以见到面咯 ，OK 噶， 系啦。希望疫情之后好啲嘅时候咧，就可以佢翻嚟嘅时候就唔需要预留咁多时间去隔离啦。 系啊，佢本来应该今日都佢系应该有个毕业典礼嘅，硕士毕业典礼噶。咁我好彩都唔知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咁佢哋而家延迟到去12月。咁我希望12月嘅时候，如果可以通到关嘅，可以飞过去睇佢毕业啦。 系啊系啊，咁样就开心好多咯、现场睇到。 系 啊， 我知道你今朝早都拣咗一首歌想送俾佢嘅。 系啊，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希望佢喺嗰边就。做嘢就开开心心啦，咁做一个快乐老实人咯。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唔该晒你，多谢李太，拜拜， 拜拜，拜拜。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我震荡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之处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得感到世上众人啊，问情过话，快乐老实人，敢真敢真敢说每段老实话。在心里困惑放肆意，何必用意思，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 想想都敢说每段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阿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四嘅早上，同我哋讲下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啦？ 好啦，咁啊，去到逢星期四嘅晚上八点钟，继续有大师对谈啊。咁啊，有林以乐牧师同埋全灯法师两位大师咧，去到对谈。今晚佢哋讨论嘅题目叫做《宿命与自主》啊。咁啊，一如佢哋每一集咁样啦，嗰、那个题目咧，嗰两组词汇咧，睇嚟好似互相抵触咁嘅，即系相反咁嘅。又睇开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又唔一定噶嘛。佢两位今日咧就会讲呢个所谓宿命咧，就系、是、话人嘅出生背景咧，即、就、系、是、一早一生出嚟就决定噶啦。譬如啲咩咧，譬如你个原生家庭一生你出嚟嗰一刻系有钱定系穷啊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咁有啲朋友咧就会视呢样嘢为之所谓宿命嘅。咁但系咧面对呢啲所谓宿命。咁係有冇辦法突破呢？咁兩位大師呢就有一啲智慧嘅說話嘅，咁今晚聽下呢個大師對談啦。 哦，大家要聽一聽啊，因為香港人好鍾意佢說話，就係點解我唔係你生個仔啊？係點解姓李嘅都係有錢啊？呢啲宿命李嘅都係。睇下今晚有冇啲牽涉打破佢啲啊？ 好錯，今晚八點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咁然後啦。 去到今晚九点半，继续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今晚继续打篮球，好似最后一集啊，系嘛？ 系啊，今日咧继续啊，同阿嘉嘉啦，同埋艺神啦，仲有咧 Alex 李志刚啊，仲有咧阿土咧一齐再学下啲花式篮球嘅。今次咧就真 阿土学花式篮球啊？ 系啊系啊，今次真系唔简单啊，因为我哋如果有打过篮球咧，你知道插花啦，仲有穿腰穿脚啦，呢啲咧都系比较闻名于世嘅啲花式啦。但系今次咧教练咧再教我哋咧一啲艰深啲嘅叫运球技巧、哦啊，可以做到咧呢、這个咖喱仔啊 ，Steph Curry 咁样啊吓，仲、有最紧要咧就系我会一打一啊，同呢个教练 哇， 究竟谁胜谁负咧？ 赢几多分咧？阿 O 吓，今晚睇下、 希望唔好丢咗港台嘅假就好啦。 今晚大家记得九点半捧阿 O 场啊！ 多谢多谢。 好啦，咁啊，好快去到今晚十点钟，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二啊，咁啊，靓女主持阿史黛丝咧，今晚又会去一个家庭寄宿三日嘅，那个家庭好特别，系伦敦北部咧一个黑人嘅家庭啊，那个妈妈咧。就是做模特兒的那個七歲大的女兒亦都跟隨阿媽一樣去做這個兒童模特兒、 哦 即係成名要早，大家知道啦。咁但係七歲咁早成名，對個小朋友係好定係壞咧？ 成名要早要問翻張愛玲啊，祖師奶奶先知道，究竟係咪好事咧？同埋做 model 係咪一入行咧就可以做到揾到好多錢啊，或者大紅大熱咧？喺呢個節目可能知道。 咁啊， 唔該 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军方高层人员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军刚刚撤出阿富汗，这一刻来自阿富汗的恐怖袭击威胁比911的袭击时候少，但是估计阿盖达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将会在半年至三年内在阿富汗重建势力，威胁将会重现。国防部长奥斯丁又分析阿富汗政府军迅速战败，认为是因为美国前任政府和塔利班去年达成的和平协议，令到5000名在囚的塔利班成员获得释放，很多人重投塔利班的武装部队，加上在协议下美军停止空袭塔利班目标，导致塔利班力量壮大，不断攻击阿富汗政府军。军方高层又讲到美军无人机上个月尾撤军之前一次空袭行动，导致10名平民死亡的事件。他们说事发几日之后才知道空袭出错，并没有击中伊斯兰国目标，反而炸错平民地方。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出席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的时候说，下个月初将会重启南北韩通讯联络管道。金正恩说，全民族希望南北韩关系尽早改善，和平在半岛牢固扎根，因此北韩宣布下个月重启通讯联络管道。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边样 OK 啲。最近同个朋友倾开偈，讲开呢排好忙，一日24小时都做唔晒啲嘢。佢就教我点样选择性地工作，仲话并唔系叫我拣嘢做，而系叫我一日里边将要处理嘅事情分为五个范畴，未必一定日日要做晒呢五样嘢咁解。如果将时间放喺其中一个范畴多啲，另一啲就会相对少啲，时间就系得咁多啦。呢边多咗，嗰边就冇咁多。佢话千祈唔好咁贪心，唔好谂住日日做好多。我话即系点啊？朋友再讲，将身边嘅事情分为五大范畴，包括工作、睡眠、健身、家庭、朋友。每日喺呢五个范畴里边揀三个范畴嘅事情去做。例如话今日决定专心工作，好好休息，做运动。咁星期六日呢，主要就陪屋企人或者朋友。咁样做反而效率仲会得到提升。而且最紧要嘅系，与其日日做咁多嘢，但系样样都做得唔好，而产生嘅嗰种罪疚感都唔会出现。我咁答佢啦，说话就系咁讲啫，真系揀嘅时候都几头痕噶。如果你唔揀朋友或者屋企人，佢哋就会觉得点解你将我放喺你心目中嘅位置咁低嘅？但系调翻转头啦，如果你日日都要挂住陪朋友或者屋企人，佢哋又会觉得你份人咁冇上进心，点解唔做多啲嘢呢？又跌落一个两难嘅局面。咁其实我应该做多啲嘢，还是系见多啲屋企人呢？呢样真系好难讲。例如以我自己嘅工作经验，我成日都话，如果你唔将所有嘅时间放喺你嘅工作上边，其实好难会得到一啲成绩嘅。但系如果你将所有嘅时间放晒落去工作度，又如何得到平衡呢？我朋友问翻我，咁即系点啊？我觉得好多嘢都系一个阶段性嘅，例如当你年轻嘅时候，你对工作有一份热情，自然喜欢拼搏啦，咁就尽情去做啦。但系当年纪有翻咁上下，你就会希望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噶啦。所以点样去分配时间，你自己绝对有话事权。不过最紧要嘅系，决定咗之后唔好后悔就得㗎喇。我成日都话啦，呢个世界唯一公平嘅嘢就係时间。因为每一个人每一日都係得24个钟头，点样用你自己决定囉。我朋友听我讲完之后就问我，你用你嘅方法觉得得唔得啊？我话 OK 喎。佢话如果 OK， 点解又要同佢倾呢？又系喎。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寻失意失意，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忧愁的总可阻住，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 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在于此，明日是有新的际遇，还希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整嗰啲三文治嘅一啲变奏啊，因为知道大家早餐咧都离不开用面包去到夹一啲嘢噶啦。咁、除咗夹嗰啲餐肉啊、蛋啊、火腿之外，如果咁好啊吓，你屋企有一部嗰啲飞碟机咧、其实佢可以帮你夹好多嘢喺里边嘅。咁、今朝早咧就不如分享几个、我自己觉得都几好嘅配搭啦。首先你要唔怕邪恶先嘅，因为首先好多人都会觉得食面包本身都肥肥地啦，咁但系。真系一个好方便嘅即系材料啦，如果做早餐嘅话，又可以顶得到肚。咁、第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好正嘅咧，就系、花生酱。夹呢一个bacon， 即系嗰个烟肉，再加少少香蕉片，跟住夹埋一齐咧，其实就系一个好西式、好香嘅配搭嚟嘅。咁首先你就预热咗你嗰个三文治机先啦、或者嗰个叫做飞碟机啦，跟住咧就摆一片搽咗一面花生酱嘅面包喺度，跟住咧你就另一边箱咧煎香嘅少少嗰两片嘅烟肉就。铺喺面，跟住之后咧就再切半条香蕉切片，又摆埋落去，跟住又将另外一块面包咧摆上面，一下咁样夹落去，哇！跟住咧个外边就香脆啦，里面个馅咧又好丰富啦，又有香蕉嘅香味啦， 有质感啊， 系啦， 因为香蕉都有好大嘅质感。 因为其实香蕉配花生酱配呢个烟肉咧，其实系好夹噶。 花生酱你中意有花生粒定系？ 我中意有花生粒啊， 系 啊，所以其实佢系好有口感嘅，即系又有肉嗰个肉香啦，又有水果嘅香味啦，跟住再加埋少少花生碎嗰啲咬口啦，呢个好。正嘅，好啦，第二个嘅配搭又系点咧？第二个配搭咧就几台式嘅，我觉得。而家市面上咧，有一啲嘅芋泥可以买，即系你唔需要特登买个芋头翻嚟，又蒸到佢溶咗啊，又压成蓉啊。其实有一啲譬如红豆蓉又有得即系现成买啦，芋头蓉又有得现成买啦。咁你又系用呢个飞碟机咧，就将佢摆一块面包喺度，搽一面咧嗰啲芋头蓉，跟住放啲肉松上去，之后再铺多一块芝士，再夹多块面包。又是一下压落去咧，哇！跟住里面又是有香啦，有咸啦，有甜啦，咁我又是觉得好好丰富嘅呢一个三文治 面包版嘅手抓饼咯，即 系系啦，冇错。咁但系 我又一路听，点解咁似我喺泰安楼平时排队买 嗰啲 手抓饼嗰啲 嗰啲馅料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嗱呢一个咧就台式啲，头先嗰个咧就西式啲，再加多一个咧又系可以变奏。大家如果譬如你话礼拜六日或者放假咁样喺屋企同小朋友一齐整下呢啲早餐咧，都可以试下呢个配搭，就甜啲。嘅呢个版本就系士多啤梨嘅果酱啦，又系搽喺个面包面啦，跟住咧可以夹咩咧？夹棉花糖。 哇！ 哇！呢个小朋友应该就会好中意啦，因为咧你再因为呢一个嘅三文治机咧，你夹咗落去之后，佢嗰个热力咧系会令到中间嗰啲馅咧都会融化啊嘛，佢有少少逼住出嚟咧，其实系嗰啲有啲似你烧嘢食烧嗰个棉花糖嗰啲味道，咁你再加咗少少嘅士多啤梨酱，你中意你咪加朱古力酱又得，其实其他你中。中意嘅口味嘅酱落去都得嘅，咁 卡路里满分啊！呢、這个真系小朋友食最好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你要首先就唔怕邪恶先啦，咁啊多数邪恶嘅嘢都系好食嘅，咁啊间唔时食下 OK 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日的享乐时代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平时晨光第一线不是有六点钟开播的时候不是有晨光的每日金句的、晨光金句，那会找很多那些伟人啊、敬人啊他们讲过的东西呢，套下去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即每日早上已经正能量满分了、变相我自己都会经常呢去看很多呢有关于成功人士他们的一些的不是只是讲他们讲过的东西，他们的一些经历呢，我觉得才是更加令到我有很多即叫做启发啊、觉得很勉励到自己的故事。其实看他们的故事呢都是我自己的兴趣之一来的。因为你发觉原来都有几多东西呢是几特别或者是可以可取的。有时候会想自己套下去的时候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怎么做呢，我有没有那个胆量呢、有没有那个、决心啊或者、那个兴趣能力啊，会不会好像他这样呢，这样。 你今天想讲哪个伟人的故事给我听？ 这个不是一个伟人来的。首先呢这一位的朋友呢，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都初头觉得冇乜嘢嘅，后屘听下听下嘅时候咧，我先发觉原来佢都算系一位喺我心目中成功嘅人士。虽然佢咧应该个年纪同我差唔多，咁我估计佢嗰个生意应该系家族生意嚟嘅。咁佢系做咩嘅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喺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咪写好多嗰啲写嗰啲 copy book 啊，或者单行簿咧。有一只嘅单行簿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好似有一个写住 G 字头咁样嘅。等我揾下，系啦，我揾到啦。咁有一个 G 字头单行本，有啲颜色咁样嘅，一条边喺侧边。 哦。 系啦，有条边喺侧边，跟住咧 问翻阿文具控啊阿芭比先， 睇唔到啊咁远，呢、个唔使文具控都认得噶啦。嗱，佢呢个单行簿咧就并不是你话学校嗰啲 exercise book 嚟嘅，但系呢一个咧喺文具铺，你只要去搜罗下呢一啲嘅系啦写字嘅簿咧，都会认得佢啊。 系啦，嗱咁呢个 面有好多隻色噶嘛， 冇错，系啦，有啲蓝色啦，有啲橙色啊、红色啊，系啦，冇错啦。咁跟住咧，我咧就听呢一位嘅朋友倾偈嘅时候咧，咁啊真系我又学到嘢咯。原来佢屋企咧系做咩嘅咧？佢屋企专系咧就系做唔同嘅文具嘅。咁佢就话到啦，因为我哋讲开啦，我细个咧都系用呢一只簿噶，因为我见到佢台上面有一只类似嘅簿啦。咁我细个都有用呢只簿去到写字嘅，学咗好多嘢啊咁样。跟住佢笑笑都同我讲啦，佢话我都好多谢你会成日好中意学习咁样，亦都会中意用簿。咁佢冇赞我噶，佢净系话好欣赏我。跟住咧佢就话啦，不过咧我相信你用紧嗰只咧。是一隻無牌貨嚟嘅， 嚇、有分噶？ 原來有分，佢咧就話到有間公司咧，咁原本係 C 字頭嘅，咁 C 字頭嘅公司咧就喺佢哋當地都已經發跡咗好多年噶啦，咁然後屘佢哋亦都知道咗噶啦，知道咗咧就係香港有另外一間嘅公司咧，咁我哋現成有得賣嘅，咁就會見到有呢一個嘅寶啦，就係、是、我哋細個用嗰只寶嘅。跟住佢咧就話到呢一隻寶咧，我都知道好受歡迎，香港人好多咧都係。呢本簿陪住佢哋戴， 因为平噶嘛， 系啦，普通文具簿就有噶啦嘛。 我想问一问阿文具控咧，呢本呢一种嘅簿咧有冇收藏价值噶？ 其实我想话咧，我都有收藏咗几本。 哦，呢啲其实即系我咁样讲啊，个字眼可能系啱啲，但系好似唔系好好用。呢啲簿比较粗噶， 其实系噶， 边有收藏价值嘅咧？ 佢嘅收藏价值系源于嗱，我都唔知道我收藏嗰啲系正版定系仿版啊！ 嚟咗嚟香港你就变咗仿版， 我唔知啊，真系我唔识分啊！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都要谂一谂先， 攞翻出嚟睇睇。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咁讲咧，佢啲纸质嘅厚薄啦，同埋佢嘅纸质嘅滑，同埋可能系鞋啲咧，都系有分别。 系啦，咁阿 Barbie 一讲嘅时候咧，我亦都谂翻咧，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有几只唔同牌子呢一类颜色嘅单行簿啊，有啲同学咧以前细个发觉佢嗰本簿咧，啲纸咧系真系靓啲嘅， 滑啲咁样啊， 系啦，冇错，滑啲嘅，跟住写上去咧又觉得舒服啲嘅，有啲譬如我用嗰啲咧平啊嘛，写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啲字嗰啲纸啊。上面仲好似有啲瑕疵黐喺度，有陣時字寫下寫會棘下棘下咁樣。 你咁講開又真係好似係、 啊。你記唔記得 啊？唔止呢一隻，有一隻咧咪好 classic 就係黑色。硬皮，跟住個角係紅 色 嘅， 係 啦， 係 啦，嗰只又係有時你買翻 去，係 啊，你 買 翻去 有 啲 假嘅咩？有啊，一定啊，嗰一隻有一隻係啲紙質超差 嘅，係啊，有啲就滑啲白啲嘅。 你哋每一個二個講開，就好似樣樣都有假，講下全部都係假嘅。 不過咧，嗱，而家我哋雖然個口就話係假啦，咁但係其實由於以前都冇嗰啲譬如監管得咁犀利啊，好多時佢哋可能喺唔同地方、世界唔同地方見到，喂，呢一類嘅 design 幾好，可唔可以 咧就將佢引入嚟香港啊，咁又未必真係識得傾個 license 啊，跟住喺香港，但係又好想做喎，咁於是乎咧就有件事就出咗嚟啦咁樣。咁我聽個朋友講嘅時候咧，佢話佢哋自己公司啊，或者有唔同嘅公司咧，佢哋亦都會見到啊，香港有好多呢一類型嘅保，其實好好賣嘅。咁佢哋就話到啦，但係佢哋亦都本住個心態咧，就係好想將好多嘅文具就做得更加個改革好啊！佢哋真係同我講，佢話見到好多小朋友寫字嘅時候咧，由於本身嗰、那個佢哋認為係仿真嗰個版本咧，啲紙質啊冇咁好，於是乎佢哋諗到個辦法，就係揾一班嘅佢哋自己嘅行內嘅企業家咧，就嚟香港就傾啦，傾乜嘢咧？收購咗間公司。然後就將市面上佢哋個 logo 同埋個名冇變嘅，即係都係本身仿真嗰個版本嚟㗎。即係我哋用開嗰個名咧，到而家都係嗰個名。不過咧，其實原來個老闆換咗手，就換咗原本嗰間廠，即係最初第一個 design 呢個單行寶嗰個公司咧，就買翻呢個寶，然後將佢哋寶咧嘅規格啊，同埋各樣嘢咧改翻好。咁啊，令到我哋而家揭嘅時候覺得，咦，真係冇咗以前嗰種咧孩子嘅感覺啊！ 孩子，child， 但我想话咧，你知唔知有个秘技噶？ 系咩啊？ 任何几差纸质嘅簿咧，只要你垫一张咧厚身嘅靓纸质喺底垫住嚟写，好似一个垫板式咧，都可以变得顺滑噶。 哦，真系文具控，真系文具控啊！所以我就话咧，今日享乐时代就，原来坊间有好多呢一类型嘅真系我觉得系好似日剧式嗰啲企业家，我要收购间公司，我要有个理念，有个做嘅一个决心咧，其实。在我们身边经常都会发生，有机会其实可以发掘多一点在我们身边的就我觉得挺好啊，就算可能你街边一间的譬如腐乳档这样卖腐乳的，可能它又有一个励志故事去到给大家就勉励一下自己，挺好的、啊、这个我觉得、 啊、多一点跟人聊聊天咯、 啊、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分享一下， 是啊，买书买宝买腐乳都可以聊天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